吹也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先开咪啱啱讲一次。咦，今日似乎大家都攰攰地喺屋企摊头，系咪？因为我见到入嚟嘅人又唔系太多嘅，但反而琴日嗰个临时 live 咧，临时 live 咁咧就个成绩又好似破咗九吹廿四嘅纪录啦，已经。即系如果讲单日24小时内嘅 view 数咧，就似乎咧嗰、那个即系讲呢啲社会问题嘅话题咧，都系拣咗拣即系。即系呢个市场先至系，定唔知唔好讲市场啦，即系讲社会问题或者有啲政治嘅嘢咧，先系我可能吸得最多 viewer 嘅项目嚟嘅。因为好多新嘅朋友入咗嚟嘅关系咧，因为点解会觉得咁样咧？除咗个 YouTube 个 figure 多咗之外咧，同埋我喺两个礼拜之内个 Facebook。个 page 咧，嗰个 like 数咧系多过100嘅，即系个升幅系多过100个嘅。咁因为我守住喺5000，系咪5000几啊？守住喺5000几呢个 like 数里面咧，已经守咗成接近一年都冇乜加到，因为不停有人入，不停有人出，咁有一排出就多过人入咁样。咁但系呢个情况都可能会持续嘅，因为一摊动咗呢个运动咧，即系所谓呢、这个反占中唔系反送中条例呢、这个，即系有尘埃落定咗之后咧，即系半个月之后，就可能大家有啲人就觉得失败咗啦，又或者大家觉得啊冇咗嗰个威胁啦，咁样即系将会系点都未知道。咁所以我相信会回落翻嘅，但系唔紧要，我就唔系因为咗呢啲嘢。而开个 YouTube channel 嘅，即系 day one 嘅时候，咁但系就系为咗呢啲嘢咧，就开呢个 Facebook page 嘅，即系呢个 Detective Tam 呢个 page 嘅。咁啊，首先欢迎一下，即系未上过嚟嘅朋友啊，有冇人未上过嚟？不如喺个 live chat room 嗰度讲两句先啦，得唔得？因为我见到有啲好新面口嘅朋友咧，都喺个 page 嗰度留咗言嘅，例如呢位 UY Puna。P.O.N. 定 Pun 咧，唔知咁我从来未见过嘅。咁 Jenny Quark 呢啲咧就梗系成日都见到佢啦。咁佢就帮手帮我答人咁样，多谢你先。咁今日个主题好似几左交咁啊？唔系主题系个我幅吹鸡图，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左交。 Huge land, Hello， 数96米位。Hello， 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追紧苹果 live， 黑 警守护，屌 熊 熊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而家有五年前嗰种 feel， 好 sad， 好心无力感。Honest Luca 64，大家好 ，Angela Quark Hello， J Lens， 我情绪好差。唔想食嘢。Why Lam Jeffy Wong 探长你好，我在日本得知香港情况非常危急，似 Mono Hello Patrick Cole Hello Ben Wong 系老探 White Pony 大家好 ，Benson Wong 一路有听，但未出过声， 皆 因唔多方便讲太多。 明白。 From GZ， 但想讲句，香港人你哋要加油。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我相反，虽然情绪差，但忽然好食汉堡包、薯条和朱古力。White Pond U 好耐无上。 哦，明白，好耐冇上啊！我知点解啦，可能你都系嗰班听开城寨嗰啲人嚟嘅，系咪？咁冇所谓啦，听下边都得嘅，落唔落转下都好嘅。 White 长王探长好，第一次睇 live。Mocklin Guard 下探长 系。哇！今日又收到一个消息咧，就更加令到我即系跌咗个谷底嘅。本来就，但系系咪因为麻木咗，定系唔知点咧？因为头先晏昼落去饮奶茶嘅时候，收到一个信息咧，就系我今年之内 有第九个朋友过身啦，即系无论长辈同埋细个嘅，咁细个占仲多数添。咁点解个社会会咁样嘅咧？点解呢一代压力真系大到咁样？即系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有情绪问题咧，就真系唔好自己收埋咯，即系尽量用多啲途径，用多啲方法去话俾人听啦，揾一个聆听者啦，揾我都得噶。如果即系大家觉得有呢啲情绪困难啊、情伤啊，甚至乎而家呢个琴日见到亲眼目睹啲差人咁样打人嘅朋友，无论 through 个手机或者现场见到嘅朋友，都可以即系将个谂法讲出嚟啦。咁啊，同埋有好多人一齐 support 你嘅，咁所以唔使去到嗰个阶段，即系去到唔自杀唔得咁样咧。我相信即系因为社运嘅人而自杀，我谂就真系极少数嘅。咁但系其实好似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咁样，你已经好唔掂，好唔开心，但系见到个新闻成日都播住一啲明明。即系人人个心里面都有个真理之尺噶嘛，即系全部扭曲晒，仲系佢大声啲嘅时候，好无助。咁但系，我觉得唔系都唔紧要嘅，即系嗰啲人继续做嗰啲嘢。我觉得作为做人，有啲咩乐趣咧？系咪净系食瞓屙同埋嗰样咧？咁样唔系噶嘛？咁系咪乜嘢有好嘢来临，你先至会过到活或者做到人世，先至为之好咧？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咁简单咁样谂啦。咁但系当然我啲同辈咧，好多都系饿惯穷惯，老豆成日教训，哇冇得食啊，你就冇尊严啦咁样。即系有得食先至讲荣辱嗰啲咁嘅讲法咧。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咧，你距离冇得食咧已经好远噶啦。即系再唔好咁样谂咧，净系食份屙或者揸靓车戴名表咁样咧就满足咗你嘅人生啊。其实。正正相反咧，我觉得呢啲嘢太容易得来嘅时候，又或者有啲人已经得咗，既得利益者嚟讲咧，即系你缺失咗嘅嘢咧，可能系更多。咁所以，我觉得经历一啲咁扭曲嘅时代咧，都系一个 experience 咧，令到你将你仅如有嘅开心嘅 moment 咧，就更加放大咗。即系你应该感恩啊，即系觉得曾经开心过嘅日子。即系呢啲又好似好闷咁啊，讲下啦，系咪？系咪好讲下先讲呢啲咁嘅人生大道理？因为我咧就好有资格讲嘅，因为都冇乜资格，因为我未试过发达。但系问题咧，唔开心嘅嘢啊，痛苦嘅嘢啊，失恋失业啊，俾人奚落啊，俾人呃钱啊，又甚至乎屋企人嘅离世啊，即系我啲几廿岁人，我咩都试过晒嘅。同埋朋友咧，最主要系呢近年，即系好多朋友明明健健康康，你睇落去。即系冇事冇干咁样，哇！跑个马拉松又走一个咁样嗰啲咧，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懂得点样珍惜你曾经中意或者你好支持，又或者你唔争佢都已经好啊！即系你曾经同佢锯过下扒，去一齐去个露营咁样，呢啲咁嘅片段咧，我觉得。你已经是不枉嚟识过呢啲朋友噶啦，我觉得即系好似好左交大爱，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我曾经好秒啲人咧讲埋呢啲咁嘅废话嘅，咁但系到咁上一年纪咧，发觉呢啲原来唔系废话嚟嘅，系问题系嗰个人点样演绎嘅啫。我觉得即系我就唔敢讲，我觉得我演绎得好好啊，但系咧我始终都系第一身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即系唔系一套戏啦咁样。咁当然有啲人中意睇人做戏嘅咁。各色其色啦，我觉得呢啲就 White Pond U 好耐无上 White Pond U 多数睇重温 White 长王探长好第一次睇 live Mocklin Guard High 探长约翰小夫道叶 庞 央 Hello Running Mouse 戏探长袁 Lock 陈明天齐着黑衫 Edmund Glow 咁靓仔袁 Lock 陈探长而家环境咁样。点可以心情好？约翰小夫 pair word to my friends white pony 都系噶，睇得多都好滚。Bowen Lee 探长监制，大家好。 监制未翻。 每个心还是万箭穿心。Fox Mark 探长好，大家好。袁 Lock 唱就系依啲的思想，搞到香港咁。阿肥探长 咩思想？你意思系？ 你意思是不是好像我咁样，所以搞到香港人咁样咧？我唔系好明白，可唔可以继续陈述咧？ 乱 lock chain 嗰个自私，嗰个为搵钱， 系 admit 啦，老了， 系系啊，老咗就自然会好多白事噶啦，红事减少，白事就慢慢嚟，即系一个正常嘅谂法咧。红事同白事咧，嗰条标系咁样嘅，呢个红事咁样由细细个咁样一路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但系咧去到咁高档上咧，白事又调翻转超前嘅。但系咧，我就个经验好独特嘅。因为我可能我啲朋友细个啦，同埋我啲老嘅朋友又唔侵我玩啦，因为佢哋打 golf 嗰啲，我又唔识打啦咁样。去商会饮宴蛇仔饼种，我又冇资格去啦。咁所以我咁嘅年纪嚟讲，啲朋友相对比我年纪细好多嘅。咁所以我好奇怪地咧，即系呢两年咧，头先我想讲嗰两个质嗰、那个指数咧，就系、是、喺呢整整十二至十八个月里面咧。啊！咚一声，白事都冇乜跌，唔系红事冇乜跌嘅，但系白事咧就飙升啊！咁所以反而咁样咧，从来冇试过啦。当然，我系识得处理咗一啲好低潮嘅感觉嘅。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我见到大家可能都系比我细咧，有啲人系 handle 唔到啊，因为咁扭曲都得嘅咩啲嘢。同埋眼巴巴见到嗰啲人兜口兜面射人哋嘅块面，又喷杀虫水咁样，农药咁样喷一个阿伯咁样，搵啲胡椒粉、胡椒水，即系咁样呢啲人点解唔俾人拉嘅咧？就算拉咗佢，好似七警同埋朱经武咁样、朱经纬咁样，哇，搞成年先至判到佢嘅咧。咁当然，如果即系以大家可以下到啖气嘅咧，就包青天啦，系咪？包青天兜头砸佢老尾咧，咁啊已经解决晒大家啲深仇之恨啦。咁但系今时今日都唔系嗰个年代啦，同埋喺佢个角度嚟讲咧，你审佢嗰一年咧，佢个痛苦用多过去坐嗰一年咯，包保。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成日都咧跌咗落去咧嗰啲古代啊，即系话个情绪高涨嘅时候，你就喺嗰下帮我降火咁样。咁就解決到呢啲嘢啦，咁樣，但係現實上唔係咯。咁性慾咧，我就唔敢同你拗。但係你講緊憤怒咧，就唔係咁樣去解決嘅，亦都係啱啱係女人嚟嘅啫。其實 ，Saint Peter K. Hi, I'm the one find you today, Michael Pack。 喂，嗨，你好啊， 朋友，人也多活力。Yun Lock Chan 无法无天，天务人员 CY 红探长你好，浅肤色嘅挥手手势。 喂 ，hello， 嗱，头先咧，即系其实唔系头先啊，今日咧，全日咧，呢几日咧，都不停有啲可能冇见廿年嘅朋友啊，或者旧同事啊，或者旧客啊，都喺Facebook 就互相喺度copy and paste 一啲真 news、fake news。或者一啲 live 啊，即系譬如差佬打人啊、恰靓妹啊、议员上礼宾府啊，咁即系今日 round up 咗呢几样嘢啦，主要即系令我今日睇紧嘅。咁另外有位朋友咧就呼吁我游行啊，咁当然我知道啦，咁我就唔会话俾佢听，知啦，唔好 post 嚟啦，咁啊无人欢迎嘅。我觉得呢啲又唔算滋扰咯。假如不停咁样有个广告。即系叫你食火锅啊，叫你食腊肠啊咁嗰啲。如果你一重复，你就觉得系重复啦。咁但系今日呢啲咧，就我觉得一个 support 咯，都俾翻个手势佢咯。因为呢啲唔系商业嘢嚟噶嘛，同埋发出嚟嗰个人嘅动机咧，都系善良噶嘛。我觉得嗰啲唔善良嗰啲人咧，即系仲要叫你买腊肠啊、买榴莲啊、买芒果嗰啲咧，我就真系好捻讨厌。 唔好意思，借各位认同就帮手广传，谢谢。嚟紧星期日嘅游行，大家一定要去。可能你会谂，上星期行完政府咪又系唔理，有鬼用嘅？但系连续两星期，整个城市有七分之一以上嘅人出嚟抗议，系从未见过。今次就算只系和李飞，港共政权亦无面对过咁强大而持续嘅民意。但如果今次嘅游行人数系少过上次103万， 港共政权就更加大条道理声称大家都转向支持逃犯条例。句号，无论你以往觉得游行几费几冇用都好，今次都一定要去，当你一个绝对好多。星期日见。 嗱，好简单做个民调啦。咁净系可能呢度有几多人啊？得及下先。我而家已经有120人啦。其实唔知点解而家好快就啲人升咗，即系我相信系同个运动有关啦。咁咧，即系呢度有120人咧，大家有冇表态咧？星期日会唔会去呢个游行咧？定系直头你唔去嘅原因系咪觉得多鸠鱼咧？啱啱先去完又去咁样，有好多人咧就即刻谂咧话唔够下个礼拜多咧，唔够上个礼拜多咧，就俾人当你示弱啦咁样。咁我唔知道大家点样睇法。咁当然我要厘定少少我嘅最 update 嘅立场啦，即系立场成日会变嘅，就当然唔系大方向啦，就系嗰个对一件事嘅睇法。以前我都唔出声听人讲话做呢啲有鬼用咩，做嗰啲有鬼用咩，咁先有用㗎嘛，做呢啲先够先可以屈服㗎嘛咁样。但我即係用我几十岁嘅智慧呢，即係再沉淀咗之后呢，我发觉成个社会发生緊嘅事呢，冇存在有用同冇用嘅。其实做每一样嘢都係蝴蝶效应，都係有某啲嘅用或者有某啲嘅冇用。啊，唔系冇用，系有啲有用，有啲令到件事更加差咁样。咁其实你放督屁或者食个包唔食个橙，都所有嘅嘢都会唔同晒嘅。咁咧，我绝对觉得咧，只要大家个目标清楚咧，你做咩都系有用嘅。即系正唔正确，我就唔敢讲，但一定有用嘅，一定会有啲 movement 嘅。对，好微细又好，好多人集体做嘅话，有好多微细嘅。嘅 movement 咪变咗一个大嘅 movement 咯，变一个 wave 咯，即系呢个都系好简单嘅物理学嘅常识嚟嘅啫，即系唔识物理学啊，即系我冇读过啊 ，free camp 都冇读过，即系我都喺日常生活都感受到呢啲嘢啦，系咪？嗱，你继续表态，我见到都几踊跃，因为咧我饮完一支水，唔知点解呢几日好缺水，即系咁饮好多水啊，唔知系咪个人好 depress， 个身体需要多啲水咧，咁我又拎多一支嚟先，唔好走啊！吓冇啦，我唔记得咗头先读到边度啊，但系约莫啦吓，唔好见怪啊。吓唔读啊？咁啊，拣个另外一个啦。佢有个有啲佢唔系个个都会读噶。嗱呢、這个威潘于咁啊，唔知读咗未啊？送亲人走系一种都几辛苦噶，咁样冇错啊，当然啦，人之常情。 Michael Pack 真的跑完马拉松走了， 系未跑？ 出场听咗几个网台评论呢个最唔嘈，可以慢慢沉淀件事。Saint Peter K， Hi， I'm the one find you today， Michael Pack， okay。 多年轻朋友，人也多活力。原落尘无法无天，天务人员。 我读错了。 谢 Y 控探长你好， 浅 肤色嘅挥手手势。陈 Y 从浅肤色嘅挥手手势。 啊 ，Hello，Michael Pack， 大家心连心，不枉了。Liam Liu H T T P S 斜线斜线 Y two dot B E 斜线 C W Z 零 R 六七 V 五 Y G。时坏控由昨天在金钟看着那些青年被狂打，自己只能在一旁，没有什么能做，很无奈及惭愧。回家后内心一直平复不了，而到早上也睡不到，又气愤又伤心难过，只能够流眼泪。直至早上听商台881晴朗节目中听众来电中内容，情绪更加差及难过。昨天情况真的很像64，不同的指示想不到地点变成香港。尹信旺觉得多鸠鱼，但死都要去。 你要唔要听日齐齐坐地铁？有无人参与？时坏控今个星期日一定再出去。要 lock chain 睇到777寻约嗰访问，睇到眼火爆，真系衰过丁蟹。要 lock chain 去，约翰小夫去。Running Mouse 星期日一定全世界 rolling。 OK， 探长。 喂 ，Hello， Sam， 喺出头期到呢个 moment 应该放低仇恨，唔理民阵定咩，只要有可能有机就应该要做，尽自己可以做到嘅能力。Jane 老探 ，Dilbert 早晨，探长黄谷伟 ，Vincent 黄金地话斋，有时候冇用都要做，唔系为咗改变个世界。是为了不要被个世界改变自己。White Pond U 只猫去左边，时坏控各有各做，一定有影响。叔叔大家好 ,HPY, 全我会去。这个是个人意愿 ,Ultramank 数 96, 我只可以暂时离远在荧幕上撑。Samson 探长好，恒恒我觉得一鼓作气再而衰。唔多睇好，星期日再行多次，一定会唔够上次咁多。我估最多300,000，到时港共政权一定会话多咗700,000人支持松中。Jack Music MB 邓模式唔行，但直接去政总集会，纯粹表态支持行动，不想示弱。要 lock 抢777，要搞到200,000人上街。蔡安乐 ，Michael Pack 小心。可能是糖尿病。 你讲咩？小心要可能是糖尿病啊！我唔知道你讲乜、啊。咁啊 ，Owen Louis 就话 Nana 未到，到咗咯噃，我专登 tell down 咗俾你睇到佢啦。阿 Michael Pack 啊，小心糖尿病咧，你系覆紧边个噶？嗱、啊，又次次都喺度要讲嘅，因为咧每次都有新嘅朋友入嚟啦。咁基于呢，因为大家喺唔同嘅时间都覆一啲唔同时间我嘅头先我嘅话题。咁当我读嘅时候呢已经係 miss 咗可能几个唔同嘅 moment 呢。咁如果你讲单一句呢，我係完全唔明白你讲乜㗎，即係咁嘥你力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你留言嘅话，你都有俾心机打㗎嘛，要即係你唔係求其打到㗎嘛。即係我啊讲緊我打字好慢。咁如果又唔知你讲乜嘅话呢，就即係嘥咗啲版位，又嘥你嘅心机。咁希望大家留言呢就会complete sentence， 即係全句句子就讲返出嚟，咁读返出嚟，起码新嚟嗰啲又知，瞌緊眼瞓嗰啲又起码知你讲緊乜嘛，係咪？咁啊多谢大家合作。咁头先读到边度呢，咁啊覆返有几位先。咁啊我见到有啲人就话戇鳩都去。咁啊邓武式啊更加话唔会去，就唔会游行直接去政总。咁呢样都系一个表态嚟嘅，因为呢你话唔想示弱呢，如果你都唔去嘅话，客观上就示咗弱㗎啦。因为你又唔去就少一个啦嘛。即係假如有300,000人都唔去，直接去政总集会呢，咁佢都话个游行示弱，政总呢就示威咁样。即係其实我希望大家唔好理嗰啲爱港力啊，或者政府讲啲乜囉。即係佢咩都有得搏嘅。当你呢个世界唔需要逻辑，同埋佢有个公器可以借用嘅时候，佢有咩歪理佢都可以反转嚟讲㗎。即係其实呢样嘢人都做到㗎，不过佢有支咪咁解㗎嘛。咁同埋佢个目标同我哋目标唔同㗎，自然将一啲直嘅咬曲曲嘅咬直㗎啦。咁所以亦都唔使太介怀佢觉得你系咪示弱囉，我认为。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想示弱，你令到他加重个管治成本呢，这个就是最基本成个运动或者我们对政府要必须达到这个效果为目标咯，就不要为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啊，不要成日学啲人地发生过的社会的经验啊，因为我有点反感的，即是我觉得社运的人士呢成日都模仿黄龙啊、法国大革命啊、甘地啊、马丁路德金啊，呢类咧，即系你当一个古仔咁讲，同埋参考系可以嘅，当然。咁但系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上咗头啊，尤其是攞书多嗰啲，或者成日好崇拜呢啲偶像嗰啲人咧，就去到香港适唔适合做翻同一样嘢咧？历史会唔会重新重复咧？咁我觉得绝对冇可能嘅，因为共产党从来冇试过咁多钱， 咁所以淨係呢個元素呢都將以前所講嗰啲經驗呢幾乎係樣樣都已經係用唔着㗎啦。咁所以我哋要針對佢度身訂造一個方法，令到佢最 care 嘅嘢，佢最唔想失去嘅嘢，佢覺得管治背後有啲咩好處嘅嘢，你咪釘住呢啲嚟打呢，就似乎個勝算會大啲。即係你驚佢喺道德嗰度令到佢失去道德光環，或者失去呢、這個政治嘅道德嗰個觀念呢，係完全冇用嘅。因為你睇而家港共嘅政權呢，簡直係道德敗壞到呢，你除咗可以用道德審判去鬧佢之外呢，佢係完全喺任何一方面都唔會有任何損失，同埋會阻礙到佢做啲咩改進或者改善或者各樣。咁唯一呢就係擔心經濟啦，擔心做生意同外國做生意有咩分別啦，同埋佢覺得中國可以以後都靠香港可以以後都靠中國，而係喺度即係成鋪大嘅掟落去，咁就係投曬共咁樣。咁呢啲係傻豬豬嚟嘅啫。咁就係幾方面啦，即係其實呢個好巧妙嘅一個三連環嚟嘅，即係一個連鎖反應嚟嘅。因為外商即係全世界做生意同中國做生意，雖然中國係經濟好好，佢建立喺啲咩嗰度唔好講呢啲咁嘅大道理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要黑食啊，可能好多低端人口俾人趕走，住都冇得住啊咁樣，或者要食啲有毒嘢啊，冇得選擇啊咁樣，咁唔好講呢啲啦，即係呢啲係人哋嘅嘢啊，有啲人話，咁咧，但係呢啲除咗係人哋嘢之外咧，咁全球嚟講咧，呢、這個都係緊緊相扣嘅喎，咁咧。外國就中意喺中國買啲平嘢，咁但係當中國啲平嘢越嚟越平嘅時候呢，佢會走去第二度買嘢啦，咁於是乎呢，中國嘅經濟呢因此就唔會好似早十年八年咁樣起飛啦，咁越嚟越弱啦。同埋科技，好多人話中國嘅科技比美國好，我真係唔知佢個數據係點樣嚟嘅啦，即係就係憑一個 5G 就覺得中國嘅技術就好過美國。咁你咁樣睇呢，即係除咗話你唔識嘢之外呢，即係都費事傷害你自尊心啊，真係。咁所以嗰啲人啊，我咪認可係好好啊，勁啊勁啊。咁但係雙向嚟講呢，即係當美國唔同佢做生意，所以所有嘅高科技晶片嗰啲嘢唔幫襯佢，唔係唔賣俾佢嘅時候，你有幾好科技先請問。咁於是乎呢，即係將會嚟緊嘅十年呢，個世界又變咗第二個 scenario 啦。咁我唔明點解個官呢蠢到呢，即係將副身家將來底褲都當埋喺共產黨嗰邊嘅灰落去嘅。咁但係有啲人就講，咁我梗係唔係咁啦，因為俾有死亡恐嚇，一家人都冚家產咁樣，因為如果你唔照去做呢咁樣，究竟大家係咪應該探討下，究竟嗰啲官呢係咪因為驚冚家產而出賣我哋呀，因為佢覺得即係睇啱時機，即係呢個時候投共呢，即係就將我哋嘅利益呢就佢自己吞晒咁樣。咁當然可能同時幾個理由都同時進行緊都唔定嘅。咁於是乎呢，即係我哋係咪應該果斷啲呢，就唔好咁悲壯，唔好英雄主義，唔好再諗緊嗰啲曾經嗰啲扭轉局勢嘅社運人，即係馬丁路德金啊，即係唔好再幻想下我哋係嗰個年代做返同一樣嘢係有效囉。因為你嘅對手係共產黨，縱使有20個人自焚呢，佢都係完全冇感覺嘅，我夠膽講。咁所以係咪應該仲係跟返以前啲軌跡呢？所以大家又可以 brainstorm 下囉。我點解不停有人搵我嘅？因為呢，其實好多 friend 呢都唔知我有 live 嘅，即係知我有開咪，但係呢完全係唔知我幾時 live 嘅。尤其是有啲忽然政治嘅朋友呢，佢都 aggressive 嘅啦，例如呢位Jimmy 嘅小朋友呢，咁無端端呢因為嗰個頭盔呢就好手快咁樣 post 咗8個 message 俾我囉，喺一分鐘裡面。咁仲有咩 ?OK, 唔好睇住，但係我又唔可以完全刪咗佢㗎。好，繼續聽大家點樣發表。咁同埋Liam呢，你留個 YouTube 嘅 link 喺度呢，我係唔會而家同陪你一齊睇嘅。 咁咧就係留翻俾啲其他嘅網友睇翻啊 Liam 嗰條 link， 跟住再用文字發表俾我啦，因為我一心不能二用啊。但系读到边度咧？好似只猫去咗边啊？系嘛 ？OK。 时坏烘托有角度，一定有影响。叔叔大家好 ，HPY 唱我会去，呢个系个人意愿。Ultraman 数96，我只可以暂时离远，在荧幕上撑。 啊，可以读咗啦呢个。 相信探长， 监制翻咗啦。呢度读咗啦。我明啊，小心糖尿病咧就系、是。佢话饮好颈渴，饮好多水，咁你又同我放心啦。我因为我系完全接近唔食碳水化合物嘅，咁所以咧糖尿病嘅机会咧就几乎系零嘅，等于饭都唔食，点会有糖尿病啫？系咪？因为糖尿餐食嘅糖多过我而家食紧嘅糖，咁所以就有心啦，真系。读到边度咧？好似系呢度啊，巴士佬啊，系嘛？好似系 White Pond 于岩记唔识驾驶嘅巴士佬、打斜一起撞车嘅司机都好有型，集腋成球啦，发挥创意转弯场做完，虽然唔知有咩效果，但做完一定有效果，唔使理效果好定坏。MMJ0207 2014 后我都对社运冷却，但最近见到一班咁犀利嘅年轻人又一次对人生充满希望。Michael Pack 未跑先逝，可惜 Mandy Mac 雨伞时好多蓝丝黄丝街头对骂，但今次我看不到。阿伯婆你真系好叻噶姐，人哋就受软唔受硬，你到底受咩呢？你吃石都大的嘛，你铁石心肠的地步冲出宇宙了。 Wilson Lee 探长 Hello， 严于为细路应该出，有细路不能出，矛盾也。二代美女美女晚好，希望重伤学生大步揽过。 Susan Kwon Hai 探长好，监制好。 Hello， 大家好。 Wendy Lee Hai 探长 Susan Kwon 我好。Michael Pack 你最近频频饮水。 Jackie Paul 周约我去清闲听 Hello 探长支持。 LG5 我是越南网速有问题，尽量听。 多谢你。 KM 去年香港都买得，区区一个屎忽算得是乜，梗是顺便买米啦。 Michael Pack 十个救火的少年，你不去我也去，大家去我亦去。鲍恩雷星期日我去，正总示威区是合法的地方，我们用和平非暴力理性心态去做便可以。 KM 权当一个人连礼义廉耻都无，就乜都做得出。 搵 上翁有人话可以搞黑警公职流动放映会，探长会唔会剪片？说抢人命对共产党完全唔值钱，因为最近嘅事不断睇翻共产党啲往迹。 其实我觉得咧，黑警咩功课流动放映会咧，是纯粹是鞭尸的行为来的，即我觉得是没必要的了。原因就是今时不同往日，因为今日那些资讯流通到呢，那些资讯爆炸，简直是。即是黑警怎样暴力呢？即是其实如果这两天有开到 YouTube 看的人呢，就根本历历在目的。即是你再鞭尸呢，就是加深仇恨，我觉得。那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但我就不会再做这些东西了。咁譬如反即係，但係如果鼓勵人哋關心自己嘅社會咧，或者鼓勵人哋了解多啲條法案咧，我就反而會做呢啲相對正面啲嘅力，我留喺呢度咯，即係會做呢啲咁嘅剪片啊咁嗰啲咯。咁另外有位朋友咧就專登就揾我咧剪一條片咧，就係、是、俾一個向住灣仔行去。那个咩 嗰个入境大楼嗰条天桥旁边有一堂楼，佢有个电视喺嗰度做紧生意嘅，即系嗰啲广告电视啊，即系残眼嗰啲行过你局体嗰啲咧，咁咧就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咧，就剪一条片或者一啲方法 animation 又好，就好简单咁话俾一啲猪型香港人知道究竟呢条法例有啲咩咁离谱，有啲咩咁唔要得，我哋要反咁样，即系反而我有兴趣喺教育方面多啲咯。我觉得鞭尸系嘥时间，系完全系冇意思嘅。不过作为一个心理辅导嚟讲，我觉得有一定嘅用途嚟嘅。即系虽然，即系所以我而家就系话，我唔敢咁鲁莽话咩都冇用啦。咁但系对我嚟讲，我觉得有少嘥时间咯，真系。咁啊，另外啊，有啲人真系留言嘅朋友真系从来冇见过喎。咁嚟呢个 Dicky Cole 啦，我哋未见过啦。咁啊，另外一位严英啊，完全系未见过喎。喂，真系多谢你入嚟啦。你话一细路应该出，有细路不能出。咁你咪试下两者度搵一个冇矛盾嘅地方咯。即系你牺牲少少体力，有细路都照出，咁咪解决咗啦，系咪？即系你谂再嘥少少精神，显出你更加有决心。同埋嘅必要性，而满足到你觉得唔能够出嗰样嘢，譬如买多啲器材，喂奶或者唔知点样，即系总之尽你所能啦。咁要好麻烦嘅，梗系你自己决定出唔出啦。即系我都系讲下嘅啫。咁嗱，另外咧就有位即系我必须要讲出，即系我本身个睇法，其实好多人都知嘅，但系有啲人新嚟嘅就唔知嘅。咁有位朋友呢，即係我又唔夠膽教訓你，但係只不過呢，我對你嗰個講法呢，雖然阿媽係女人，即係你講嘅完全都啱嘅，但係呢我有啲嘢唔認同，同埋我必須要講個後果俾你聽囉。我睇唔到，我搵唔返係邊個啫，唔知先。有個未話2014年之後未心淡咗嘅。嗰、那個我想嗱，即係我唔開名，我唔知係邊個，睇唔到啦已經。咁咧就係話本來心淡咗，但係見到啲細路仔咧咁勁咧，我就不禁要出翻嚟同佢揮過咁樣。我覺得你呢種心態又好危險嘅，即係嗰個功利主義太強啦。第一就見到，即係我覺得嗱，即係難，即係我怪我咁樣講咧，即係因為我唔係一個知書識禮嘅人啦。咁我就屋村大嘅，咁我见到呢好多废嘅古惑仔都係咁嘅，即係打交又冇去粉，闹交又去粉啦，不停咁吶喊助威啦，咁打赢嗰啲呢就唔係自己打有威嘅，咁但係呢打输咗呢就粒水几年咪埋潜水咁样，或者买老返咁样，咁但係呢见到呢话有啲新嘅当宅嗰啲师弟呢打，即系走出去打赢咗之后就走，即系你先走埋去踩两脚咧，先打埋一份咧，即系见到冇咗危险啦。即系觉得呢啲行为就冇话你错嘅。咁不过佢点解我哋今次雨伞之后停咗之后，你唔继续关心社运，就系助长咗林郑呢扑街，觉得我哋废咗啊嘛。即系等于有啲人谂话星期日如果唔救人就等于示弱，咁佢咪更加嚣张咯？你就係嗰个真空嘅时间令到大家以为啊换咗个特首好似好啲喎，而放弃咗又或者唔牺牲更加多时间落社运嘅时候，咁你咪助长咗今日嘅警察同埋林郑佢真係有个 issue， 对自己非常有着数嘅议题，咁佢咪做得更加盡囉。咁你哇见到啲細路出咗嚟，你又哎呀而家话出嚟呀，即係等于古惑仔牛屎飞抌咗两脚咁样。即系其实我唔系好睇得起呢种行为嘅，但系不过即系我唔系话你错，咁都好过你喺呢个 moment 咧就企喺个对面，因为我亦都识得有啲人咧，即系何志光咧，我唔识佢嘅，即系嗰阵时出嚟选嘅时候，你听到佢讲乜噶啦，即系追击黄毓民咁样，满口都好似即系香港呢边人，即系香港嘅人捍卫法治、捍卫公义咁样嘅姿态出嚟选举，哼。你今时今日你睇下何志光讲啲咩咧？因为佢觉得即系雨伞过咗之后咧，即系有好多佢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嘅对佢嘅面口面啊，对于一个情绪或者精神有问题嘅人咧，佢就系为咗嗰啲自己好唔爽嘅 moment， 就丧失咗对一件 事的大方向或者一个是非的黑白就扭曲埋嘅。咁精神病的人就不要讲啦。咁所以呢即係我亦都欢迎呢位朋友呢，即係啲学生俾人打又咁多人出嚟好感动而归队，我都真係非常欢迎嘅。但希望如果今次无论成功失败好，都希望呢位朋友呢继续喺呢个行列嗰度，即係争取我哋嘅普选啦，争取公义公平正义啦咁样。即係讲落听落去呢，就一般即係成日挂呢啲口嗰啲人呢通常都係坏人嚟嘅，我的经验就。咁但係你唔好当呢咩叫公平正义，你当为咗你将来你嘅子女或者你出嚟社会做嘢或者个政府嘅施政，起码对自己公平先，唔好话对公义呢啲咁大件事。或者讲得咁大。 Jackie 佢唔好阻地铁，因会引起安检，到时就好麻烦。HPY 长张建中啱啱讲咗，话定义系暴乱同埋开枪，政府高层都冇参与，喜极而泣嘅表情。Clickwork should plan and wall。Yes， 多伦多支持你，揾上翁，目的唔系鞭尸，系俾啲纸睇咗 TVB 新闻嘅港珠睇，只系其中一个提议啫。Profound detail message retracted。Edward Lim， 下星期日我去 Fat Music 为探长。二代美女美女香港人，毕竟流的华夏儿女的血，只有坚持抗争，仁爱慈悲，追求真理。Michael Mac 个仔今晚同我讲，年轻人打警察，我忙问谁告诉你的学校，幸好他说在食二电视看的，我松了一口气。我家姐两三年已不看电视。 我复翻头先嗰位先，话一个提议梗系 OK 啦，即系我唔反对你咁样做嘅，即系真即系有啲人仇恨先企出嚟嘅，咁你咪 trigger 多人出嚟咯，系咪？咁但系你觉得唔睇 TV 咪净系睇 TVB 嘅人咧，你点样叫佢去嗰个咩会咧？即系嗰个播映会咧咁样？呢个都系一个难度嚟嘅，即系咪 work 咧？咁咪试下先知咯。咁啊好过咩都唔做嘅，我都相信。咁但系你问我就唔会咁做咁解啫。咁啊，另外有个就又系 high 咗边个嚟嘅咧？唔知二代美女美女读咗未啊？读咗啦嘛？ Michael Mac 连忙教育他 ：White point you 走先，各位多休息。88 Hardly when the opponent expand, I contract. When he contracts, I expand. And when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I do not hit. It hits all by itself. Bruce Lee Aiken 今日见到驻英中国大使讲宋仲系香港搞，唔系大陆搞。我谂紧共九系咪同林病国啫？大家。可以休息一阵，点知中国口交部即时出场话撑特需政府立法同执法，呢场仗仲有排打。另外美国关系法头先公布，美国正式上台，香港真系扑街了，大家再搵车清欠腾海探长，我系表弟 support Mickey， 声探长你好。哦 ，OK， 你表弟啊，系咪 Vincent 啊？你个名叫听欠听啊，听啊。哦，你是哪个表弟啊？是不是肥的表弟啊？啊？肥伦的表弟。喂 ，hello， 你好。 我估 计。OK。应该不是 Vincent 男士来的。 Nelson。 Vincent 啊。 不是啊， 他 这 个话 Nelson 啊。哦 ,OK。Nelson。是不是啊肥的表弟？ 是 啊。OK。那么另外HKTV call 了李小龙那个攻略出来，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咁啊 ，Kenny 咧，我觉得嗰啲中国嘅口交部啊，咁嗰啲咧，你唔使理佢咁多，因为上面啊立立乱嘅，真系，即系同埋唔同板块出啲唔同新闻，同埋啲 timing 佢哋掌握唔到嘅。咁有啲稿出咗，收咗钱或者俾咗钱，佢又一定要出咁解嘅啫。咁同埋咧，最主要系佢哋嘅大佬咧， 即係佢哋阿公呢就呢排好忙啊，咁冇人揸到主意出邊個頭條，咁呢佢哋就出埋啲唔 update 嘅頭條囉。即係你唔好當嗰啲中國嗰啲外交部啊，或者嗰啲人民日報啊，可能嗰啲咩時報啊，即係你唔好覺得佢哋係好似香港個資訊咁發達，同埋可以好似一般嘅傳媒話出就出嗰啲主嗰啲標題。即係當大佬唔喺度呢，你知中國係冇一個西方嗰、那個代總統嗰、那個嗰、那個職位㗎嘛。因為阿公呢底下嗰個呢佢都係信唔過㗎嘛。咁當阿公好忙嘅時候，佢哋咪亂咁出囉。出咗又唔使負責任嘅，最多俾人打靶咋嘛咁樣。咁所以呢唔好咁敏感囉，我覺得 Kenny。即係敏感唔係話個 timing， 即係唔係話對件事唔敏感，但個 timing 可能係反映唔到囉，我認為係。咁呢有好多人話割席啦，逐樣講呀，割席呢就係話阿張建宗話嗰個決定唔係由唔係由佢決定鎮壓定係點呀， 唔係政府話係唔係政府決定嗰啲， 即係拱落差佬度嘛，係咪 係 咁就變咗呢，即係佢點解咁講呢，之前仲好口硬㗎嘛，即係仲話嘩佢哋有團隊精神好強㗎嘛，佢哋即係幾日前啫，一個禮拜都唔夠。咁呢而家就咁樣割席呢，好明顯其實佢哋都收到風啦，就即係話佢哋阿公都唔撐呢，咁佢哋咪扮唔識囉，個都唯有。咁我諗喺寫字樓打阿公嘅朋友呢都試過呢啲經歷㗎啦。即係有位同事同個老闆唔妥咗之後呢，明明琴日都一齊去唱緊 K 呢，第日就好似唔識人咁樣㗎喎。你唔好話打工啦，社運場合都係啦，明明有啲好戰友呢好耐唔見，因為見返呢眼都唔敢望嘅咁樣，唔知點解㗎喎。咁呢啲好最近先發生嘅啫，都係。Nicky 曾啊，嗨 ，hello， 啊读咗啦，好似呢个。 阿 Win 会希望大家按个 like 给探长， 喂，多谢 鼓励。现在209人看， 哦 ，OK， 唔该晒。Agent Kenny 呢两日真系睇新闻睇到我倦 ，Manch Stop 个人个情绪真系好忐忑。听 him 朋 Nelson， 听 him 听 Yes Stephanie Wong，hello 探长。Jeff Light, hello 探长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及监制好 ，Edmund Lau 嘅法，1992年订立的香港关系法中在参议院被提出修订 ，Ref S 1824/116 Congress 2019-2020 Macon County 好倦好倦，今次好不自觉。有啲想逃避忌心态，真係有啲惭愧啦。Like Emily 听讲中枪吐血个男仔好似过咗身，唔知真定假。Selin Wong High Orlando 现在223人。 喂 ，Hello。 韦信旺其实五年前梁振英都系推晒俾警队噶。 哦 ，OK。喂，咁我想知咧，有冇人肯定到咧吐血嗰位弟弟咧嗰、那个片系咪琴日发生嘅咧？因为琴日出去食晚饭嘅时候呢，即係根本上成间餐馆呢个都係讲緊呢单嘢㗎啦。咁呢就一齐都係睇嗰个电视啦。咁明显我隔篱嗰班阿叔呢，阿叔同大婶都係听啤梨漫步嗰啲嘅。咁总之逢亲王之峰啦，具体啲嚟讲，总之郁文嘅敌人呢全部都係衰人嚟嘅。咁但佢哋都同样去社运㗎嘛，嗰啲人。咁呢就我聽到佢哋高談闊論啦，喺度又好似好了解警察咁啊，即係總之講嘢嗰種信心同埋語氣呢就個個都好似係啤梨咁嘅。咁呢佢哋就講緊嗰幅相呢，懷疑係咪嗰個 video 呢，嘔血嗰個 video 呢，懷疑係咪現場呢咁樣。咁咁我即係再研究一下啦。咁佢又講得並唔係冇道理嘅。原因就是是一个 close shot 嚟嘅，淨係影到两个救护员同埋一个伤者。咁佢咁样吐血法呢有好多理由嘅，未必令人中枪嘅。中枪未必会吐血嘅。主要系内出血啦，即係可能撞车或者高处堕下跳楼都系咁样嘅。咁所以有冇人证实到嗰位阿细佬系咪真系琴日俾中枪呢？因为有个中枪兜口兜面喺个 嗰、那个导弹弹咧喺个面嗰度爆，我谂嗰条友咧就真系辛苦啦，同埋嗰个伤口系好恐怖啊！即系如果冇入到个眼球里面都还好啊，即系如果系面部咧，即系好似打拳打到爆晒光，猪头咁样一定啦呢、這个。同埋个瘀伤咧，我谂扩散到超过一半块面嘅应该会。咁希望好运啦。咁同埋今日好少好多人来自医院嘅跟进啊，会唔会系嗰啲所有嘅受伤者咧都入咗激流病房咧？即系呢啲资讯反而欠缺嘅，咁啊情绪上嘅资讯比较多啲嘅，咁所以我都希望佢哋冇事啦。当然，咁如果大家都信念力啊或者信神嗰啲咧，又可以用你嘅方法去捉佢快啲好翻，或者用念力能够令到佢哋早日康复啦。咁我就冇呢啲咁嘅 background 嘅，咁所以咧我都唔知系咩帮到啦。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因为如果林郑下台，好大机会由张建宗上，所以先行割席，方便接力。Liam to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唔好成日call 李小龙啦，唔该。因为這些呢啲咧，大家都 search 到嘅，即系咪直接同我今日嘅话题有关呢？就我觉得有少少嘥时间嘅 ，sorry。 韦信王中枪吐血个男仔同中原枪被黑警挟走个白白都未揾翻。Stephanie 王眼中弹嗰个系女拔翠教师已被控暴动罪。Sam Petrichel 企到后真相时代吐血嗰条片对引起舆论有好大作用。 系咁，所以。我觉得记者应该会稳紧噶啦，因为记者是天职嚟噶嘛，同埋香港嘅记者都相对都仲好有火噶，我觉得你睇今日嗰个记者会就知啦。今日嗰个记者会简直系大快人心啊，可以话，即系用一个最合法、最斯文嘅表达方法啦。即系我觉得人都应该系喺你嘅生活当中，即系表达出嚟咯，就唔使令到你有。更加多的抑郁同埋更加多的仇恨咯，好鬼大佬啊！讲啲嘢， 欧 松眼 镜啊！ 哇喂，真系好大压力啊！喂，阿Ultraman 数96100元，九吹后援会基金，开心拥抱嘅表情。Wilson 你今日睇一哥够精彩啦，中文又唔得，英文又唔买身，有事讲嘢都1919毫金金包包。你好，我是第一次听你的，我儿子说是现场，是有人中枪吐血，是有发生，但也不知是被什么所伤。 系冇错，咁所以真系好鬼希望。有机会可以即系知道佢系咩一回事。 Saint Petrichel 企，我觉得即使真假都无需作特别解释，好似嗰个真词冇俾人影到，话开张条片。 系，但系都唔系，唔系无需特别解释噶，因为如果系真事嘅话咧，其实喺国际上咧。嘅舆论压力底下呢，警察真係要付一个好沉重嘅代价㗎，所以係好紧要㗎，我认为即係个真相。 阿温老爷，我知道那位医务委员会陈医生去探过那位吐血男生， 真事 说是昏迷，昨天报。 哦 ,ok, 真扑街。喂，咁大家密切注意啦，即係我觉得而家嘅资讯呢，好流动，好爆炸。但一个唔好嘅地方咧，就系成日都好多 fake news 啊！即系例如，琴日有个 fake news 最 fake 嘅咧，就系晨早嘅 lunch 之前咧，就话透过林卓廷口述大口狗嘅讲法咧，就话会即系会取消噶啦。即系如果咁早取消嘅话咧，佢就可以唔使开波。但系佢点解要开波咧？即系因为仲未够胆取消。咁呢啲如果啲 fake news 大家都天真信咗嘅话呢，咁就输咗㗎啦咁样。咁虽然而家俾人打到咁样都唔係代表赢，咁但係起码都係一个即係唔好俾对方咁容易就令到我哋放弃，或者就呃走咗我哋。咁有唔好处呢，就係呢你镬咁样狼来了呢，其实对佢都冇好处㗎。即係你以为放啲 fake news 即係啲人就会走咗，就会甘心咗咩？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施政方法同埋佢哋嗰个 嗰个逻辑咧系有好大嘅谬误嘅。成日以为将啲衰嘢咧就拱落地毡底咧，或者夹硬过咗，夹硬将嚿饭吞咗落肚咧，你个消化都冇事咩？你以为吞咗嚿饭落肚，你个胃会痛噶嘛？你将来都好多好多成本要付出噶，咁根本就解决唔到个问题。咁所以即系你认为嗰啲人俾你打完之后，哦惊咗咩？你估流马车啊？流马车坐监俾人打个猪油饼，咁佢仲话香港警察，佢仲撑香港警察。虽然佢俾公安打，但系仲撑中国噶，仲撑大陆噶。即系今时今日啊，即系大家分辨一啲傻人同埋一啲正常人好容易啊。即系你睇流马车就知啊，流马车够扑走去人哋示威紧嘅场合，企喺警察隔篱。不停咁样叫嚣，话你废柴打我啊笨咁样，咩咩咩打我啊咁样，人哋会真系现场打你咩？咁下集大家都知咩事啦，系咪？有人唔知道就再问，真系。所以咧，即系你话扣帽子又好点都好，喺我心里面咧，撑警察嗰啲人根本就系流马车，一模一样，根本即系 even 俾公安打个猪油饼咁样，仲要撑嘅，即系呢啲奴隶之中嘅奴隶。仲兼夹奴隶，仲有精神病嘅奴隶，谂下几可怜啦、啊，真系。 Stephanie 往岩岩睇完谭文家 FB post 啲警察好钱唔 show pass 画自己着背心就系警方，全部都唔配合，议员都敢被对待，普通人点算啊？嬲死！睇完 Wine 上翁，而家最担心系。有人朋友唔见咗都唔敢好高调咁揾，因为警察癫咗咁拉人 send petition， 佢今日 now 嗰条片都 fake 到爆。 搵 信王寻日有个传闻话黑警直停白车拉走伤者，都系证实唔到真假。 系， 我嗰条片话林郑上北京见啊习近平嘅嗰条片，但系啲人自己加咗啲字幕上去，就系话话唔系中央。关中央事嗰、 那个咧？哦，冇啊冇啊，就系、 是。即系话 B B， 即系 B B C 访问嗰个英国驻华大使啊。 系，我冇睇呢条片，我冇人 send 俾我嘅，点解？ 吓、啊，喺嗰、那个group 有啊 ，WhatsApp。 哦 ，OK。 都唔使喺嗰个 Facebook 都好多嘢睇。 我睇唔到啊。 捞完之后话啲人自己改噶嘛。 OK。好恐怖啊！而家 fake news。 时坏红听你分析后，有助我用更客观及理性的角度去思考。Frankie 超医管局澄清，目前伤者全部情况稳定。Saint Peter K 啱啱仲有 HKU 有间 students hall 传话有搜查令，搞到好多白色恐怖连矿神同另一个议员赶过去精神消耗军 marching 嗰个烂鸠记者会，火肥冲现场话。其实差佬一向对记者好有礼貌，跟住在场一成班人一齐笑鸠佢， 笑得一个表 态嚟， 真系。 厚面皮叫人唔好笑。鲍恩雷，我睇过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台都有报，涉及几个差人用警棍乱打十多分钟照流血。Hughland 医院拉人系真记，是 Y 控心理学叫向侵略者认同。 系，即系呢啲咪就系、是。嗰啲支持政府同埋外国，即系话中国系打得好，即系觉得中国镇压有啲，因为你有时呢排成日睇啲 live 咧，都好多人留言噶嘛，即系有啲丧心病狂咧，就杀清香港人咁样嗰啲咧，即系呢啲咪就系奴隶中嘅奴隶，仲系精神病嘅，哇，好可怜。喂 ，Wing Lee， hello， 你好啊。喂，咁今日咧，头先 CY 空咧又有 sponsor 啦，喂，多谢多谢。咁啊。啊，同埋之前有位人，有位朋友咧，就喺PayMe 啊，又有 sponsor 啦，对阿小草啊，喂，多谢多谢。咁好多途径而家实在好方便，可以 sponsor 到嘅。咁头先阿 Ultraman 嗰个 sponsor 咧，就真系令到我有压力咯，因为即系我呢个礼拜咁勤力做 live 咧，原因只有一个啫，就系、是。即系太多好离奇同埋好扭曲同埋身边发生嘅咁多事嘅一个大时代嘅转变咧，即系大时代里面咧，好难平复到自己个心情，去咩都唔理，食花生，去玩相机，去抹镜头，即系完全冇晒心情。咁啊，但系我又劝大家啦，其实我今日个心情咧系未超越 当时九七回归嗰日嘅心情，因为嗰日我同我监制一齐嘅，即系睇电视睇到喊嘅。但系今次咧，我可能个人老咗，丧心病狂咗啦，即系我系冇喊到嘅，今次好硬正嘅，同埋觉得如果大家上个礼拜都有听我 live 嘅话咧，即系觉得事情咧就唔会好似一啲淡友咁咧话咩都冇用啦，佢都过紧噶啦咁样。我都明白大家咁讲咧，就系、是、一个心理调节同埋一个情绪管理嚟嘅，因为你样都踩到落最淡嘅时候咧，当佢咧食屎食着豆咧，嗰粒豆咧就变成黄金噶啦嘛，系咪？嗰粒豆咧已经变成干瑶柱噶啦嘛，系咪？咁我都明嘅，呢、这个都系方法之一嚟嘅。咁但系我咁嘅年纪咧，已经升华到一个地步咧，即系我从一个理性分析咧，即系其实林郑系啃唔落嘅，佢一定有后果嘅。即系就算啃落咗咧，佢后果都无穷嘅。咁我都系用呢个逻辑去推论咧，咁希望我啱啦。即系因为我估啲嘢咧，多数都啱嘅。其实即系唔系话我夸口啦，亦都唔会认屎认屁嘅。因为咧喺呢几日里面咧，有三个朋友咧就直接 WhatsApp 我咧，就同我讲咧：，喂，你差唔多十年八年前咧，其实就冇咁耐嘅，就应该系第一次中占中三子叫咩啊？咩姚啊？戴耀廷。announce 咗话有呢、这个占领中环开始之后咧，我就同一啲演艺界朋友，唔系演艺界嘅，唔系文化界嘅朋友去开会咧，我就已经提出咧一个占领地铁行动，咁佢哋咧就齐声屌鸠我，就话啲黐线嘅谂埋啲嘢咁样，咁我系即系有需要嘅，你要针对死穴啊嘛。你挑佢啲手筋脚筋冇用㗎嘛，你一定要向佢个大动脉嗰度进攻咁样。咁佢即係话癫㗎啦。咁但係唔知点解今时今日就冇人出声啦，可能觉得今日严重啲啦。咁但係你对付敌人呢真係唔可以手软嘅。咁所以即係我都费事喺度认屎认屁啦。咁我嘅论述呢，即係当时我唔单止淨係勾 up 就係话占领地铁嘅，我仲有一个好详细嘅一个方法嘅，又冇犯法嘅方法，拉都拉唔到你嘅方法。咁样当然今日都有人做啦，咁但係如果可以再有系统啲嘅，但假如我公开讲呢，会唔会公开煽惑人哋去做啲佢原本唔系犯法嘅嘢但係有效果嘅嘢呢？咁我梗係决定唔讲啦，即係其实唔系太难嘅啫，大家有个付出就好细嘅啫。咁我喺度讲有啲危险嘅，因为呢无端端多咗咁多人听呢，我唔信里面一个鬼都冇囉，即係觉得里面一定有人会出卖我，同埋一定有啲因为有啲人呢可能係人哋个台或者听开人哋，但係呢就随时监听住我㗎嘛，咁我对嗰啲人都唔信嘅。因为我成日都话你睇返老萧啦，咁老萧有啲 fans 可能癫㗎嘛，老萧都唔知㗎嘛。原因就係呢，我曾经呢我 search 一啲嘢咧，关于我个名嘅时候咧，因为我想 search 睇我个名同埋某啲 keyword 加埋有冇撞啊，咁我先改个节目名嘅。咁你个节目名叫独一无二，即系一 search 你个名就揾到你，你必须要咁样 search 啦。咁我见到阿老萧嗰边嗰啲 forum 咧，即系嗰啲留言咧，哇，原来有大篇幅同埋唔止一次咧，系不停咁人身攻击我嘅。其实最主要攻击我矮嘅，唔知点解。即系如果矮都能够令到我好自卑咧，脱离网台界咧，即系如果咁容易嘅话咧，即系就代表咗佢哋嗰个心就系咁样啦。即系佢哋觉得哇，俾人笑矮都要收皮嘅咁样，即系嗰啲人就系咁样谂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就觉得喂，突然间多咗咁多人听咧，一定有原因嘅，即系一定包含住嗰啲人嘅。所以咧，我有好多嘢我都知嘅，其实即系我见到嘅嘢，我唔可以样都讲晒出嚟。咁啊，希望大家体谅下。咁同埋头先有晏昼位朋友呢未见过佢 message 坐嘅，都同我商量咗好多嘢，同埋问咗好多关于嘅攻略嗰啲嘢，我都有少少顾忌嘅，老实讲。 尹信宏话杀青香港人嗰啲系咪大陆人嚟？ 应该系啦。 紧紧落嚟取代我哋、Max 刘港币300元，探长近排辛苦， 喂唔辛苦嘅，多谢你、 少少意思，当请你饮杯咖啡。 喂，多谢我。 迷眼微笑嘅表情。KFL 今次系真心火滚 ，Ivan 收103万人就喺度 ，Gilbert。200元 ，Diane Trow 本个晚上发声明，示威活动有关的伤者中并没有人死亡，医管局应该暂时都可信。Hughland 探长系咪讲我？我一直听老笑噶。 我唔系听老笑咧，即系唔系一个问题啊。即、我觉得听老笑而唔去思考嘅人系好多嘅，以我所知。即系样样都话老萧话咩，老萧话咩咧？即系乜你自己谂唔到咁样有啲嘢，即系佢讲咗之后，你都有你嘅变奏噶嘛？即系你弹吉他咧都可以编嗰首歌噶嘛？咁我就识大量嘅人咧，乜都系老萧话乜，老萧话乜，即系老萧讲历史，攞本小说出嚟当真历史都得嘅。即系你信佢一成都死啦，同埋成日登神嘅，咁啊，即系你其实唔使信佢嘅，其实当娱乐都非常之好嘅。老萧就咁啊，始终佢都系。一个娱乐嘅大师嚟噶嘛，即系净系有表情，你已经觉得好有娱乐性啦，系咪？ 时坏控老萧好捻高咩？ 唔知喎、 Hughland 而家都从有 10 平情论，老萧系高质，暂时没有替代品。Ivan So 只想听多方面意见。Wingley James 开班教战术，有兴趣联络。Mocklingar 请你食牛扒。Saint Petrol 企系我下午，你今日。 哦，原来今日你就系你 PM 我嘅，咁系啊，即系有时我宁愿喺呢度一齐讨论咧，即系因为我唔想咁直接咁样讲一啲有机会煽惑人哋去做一啲嘢嘅嘢啦。咁因为而家政府就咩都夹硬做噶嘛，咁同埋而家嗰啲 hacker 国家级嘅 hacker 咧。即系佢咩都可以睇到，就算大家都系真心嘅话咧，你写得太明白咧，都系有个危机喺度嘅。 温神王老萧得闲做得密，变咗资讯台。 说 巧我都有听老萧，好似成木跳出跳入 K M， 捐血验就高， 血压就高啊！哦，咁唔系嘅，即系高低就两睇嘅啫，即系相对嘅。咁觉得佢好高嗰啲人，好明显就自己唔够高啫。咁嗱，我唔系话你错啊。即又得罪咗人啦，咁即系唔系人人天生都对呢、這个时事政治系好有见地噶嘛？咁老萧对某啲唔关心时事政治嘅人嚟讲，的确好高嘅。咁但系我呢啲咁嘅老屎忽咧，即系我都即系好关心时事，即系六四之后咧，我都好留意政事嘅。咁我即系你越知得多嘢咧，就越觉得呢啲人讲啲嘢咧，里面有 agenda 嘅。即系例如举例啊，就系话即系其实好多上水嘅朋友咧，觉得哇，屌俾你啲人卖水货卖捻到咁样，生活都冇埋，即系我层楼仲未供完，想搬都搬唔到，卖唔出，咁样点算咧？咁好愤怒咁样走去发泄啦，又或者有啲言论或者有啲论述咧，就觉得嗰班人咧就影响香港人嘅生活，即系被剥削咁样。咁但系咧喺阿老萧嘅讲法就调翻转嘅。即系话嗰啲人咧，就系、令到香港经济会好好嘅。咁佢似是而非啦，讲一半唔讲一半啦。咁经济好咗，但系对民生好唔好啊？咁啊唔够胆讲啦。咁但系原来咧，佢系开一间药房系卖嘢俾佢哋嘅咁样。咁即系我举个例啫，呢个系好少个例。呢、这个咪佢 agenda 咯，只系嗰间铺你见到嘅铺咧。咁但系有啲生意，有啲关于其他股市嗰啲嘢，我完全唔知道。但我听过唔少人讲咧，就系、佢出完口述之后咧，咁佢就蚀咗几廿万啦，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咧，我系感觉到好愤怒嘅，真系。即系你问我有冇证据，我梗系冇俾佢呃过啦。咁但系我啲朋友咪证据咯，即系佢如果够胆出嚟作供，或者其他人够胆出嚟作供嘅话，即系佢系冇犯到法嘅，即系只系出完口述，你自己笨柒听咗佢讲啫。咁所以一啲咁嘅人，你几高都系假啦，我觉得。乜撚胶啊？请你食牛扒系咩意思啊？我唔明啊，对唔住。咩叫请我食牛扒？ 莫领导请你食牛扒 ，Saint Peter 咩啊？哦哦，但我又唔见佢嘅名噶头先。诶，总之你请我食，我多谢令你先啦。 Saint Peter Till 其系我下午你今日 Vincent 黄老萧得闲做得物，变咗资讯台。实在我都有听老萧，好似成木跳出跳入 ，KM 捐血验就高 ，Huge man。 系啊，我唔记得咗读到边啊。 唔使介意，探长，我受到我冇中郁文招，你就知我高五高。你咁醒都骗咗郁文嘢啦。剧场讲中，初天觉得佢好似好有道理咁。莫论教我系院长，而唔将自卑嘅人就会用面自以觉得自卑嘅事情去量度别人。 你系院长，但系头先有位 Edmund 嬲，系咪又系你呢？哦，哇！几个 account 咧，古惑仔嚟嘅呢啲。咁啊，唔知点解阿 Eric 咧又俾个机器 scan 咗你，即系 high 咗你个 message。我只眼开始有啲出入添，有鸳鸯添。 KM 捐而家落口大雨又大雷 ，Eric 唔谈文豪条片，个陈老警察话着见有 police 字样，本身 就 系 警察，唔使带委任证，自己话系就得。谂起赌侠大战拉斯维加斯 ，Peter 猪展烂件白恤衫贴喺背脊扮 fit， 现实同笑片一样咁荒谬，唔黐线唔正常。时歪控老萧都冇乜破坏性，但郁文就破坏咗好多嘢，所以好 X 曾郁文。 嗱，头先有位朋友咧话我都舐过郁文嘅嘢，其实我就唔算系舐过嘢，因为咧佢好早未搞政党之前咧，我已经知道佢系咩人嚟噶啦。我都讲过啦，但系讲多次啦，因为嗰阵时佢仲系做紧商台嘅时候咧，咁有个节目叫做《传媒监察令》嘅，咁咧就佢嘅同事咧就两个节目都有做嘅，即系嗰个正事有心人，同埋嗰个《传媒监察令》都有做嘅，咁咧跟住咧就嗰阵时佢同老萧系老友嚟嘅，就合作搞咗咩 Cyber Daily 咧，咁其中咧就有一个节目咧好受欢迎咧，就系去偷拍人哋叫雞啊！咁咧之後咧，佢仲詭辯又就話佢自愿嘅咁樣成，咁但係查出嚟人係真係偷拍嘅。咁咧，但係咧一到傳媒監察令嗰個節目咧，佢就照做喎，即係照常咁樣喺度屌鳩佢啲 competitor 啦。當然即係講蘋果啦咁樣嗰啲咧，但係隻字不提佢啲 Cyber Daily 啊、東方日報啊咁啲鹹濕嘢啦，即係悔人悔道咪又去話人哋蘋果有嗰啲骨精強啦咁樣。但係佢寫緊嘅東方咧。哦，佢咪又系有嗰啲 boss 啊？唔知即系阿妹今日好 sexy， 又唔知点解搏嘢搏咗两小时咁嗰啲咧，即系屌你东方好捻有几可能有历史添啦？呢啲系咪？咁啊只字不提啦。咁我觉得啊呢条契弟有啲问题喎，真系。咁我嗰阵时咧已经觉得呢条友好捻鬼噶啦，咁样。咁但系只不过五区公投嘅时候，我都知好捻鬼，但系当时似乎个大局。好似好 make sense 咁，即系团结啊嘛，叫做泛民。咁但系后来咧，都系华叔醒，即系永远共产党嘅人就最了解共产党嘅钱啊，系点样用啊。咁所以即系大家睇爬啦，而家大家都见到啦，系咪 ？Eric 唔讲系 五十年， 少少意思，探长辛苦。 喂，其实我就唔系好辛苦啊，真系。 商台你先发现郁文有问题。我龙门镇嗰阵就知郁文系演员啦，咁、 哎、 你话我高唔高啦？ 啊，高啊，高啊，高啊，叻啊，叻，好卵叻啊！即系我作只歌俾你啊！啊，点解咁卵叻？费事得，我作咗一句唔唱得噶，算啦。喂，咁啊系啦，喂，咁啊今日净系读嘢咧，我都要谂下计啊，因为。我之前咧嗰、那个成日都话使乜担心啊？屌，即系我呢啲嚟去得百几人听，一到二百几人咧，原来我净系读嘢嘅时间咧，已经唔好话嘥，即系读嘢嘅时间咧，就已经占据咗我原本要讲嘅内容啦。咁咧，因为讲嘅内容咧，其实 又调翻转，喺我读嘢嘅期间咧，已经 cover 晒我即系原本写到嗰啲嘢啦。因为我好 free flow 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开嗰啲癫人咁，我写咗流马车呢单嘢，咁咪讲咗啦，自自然然讲咗，即系其实咁样仲自然嘅。咁咧就记招，但系大人又讲咗啦，又借头借路抽咗水啦。咁另外就系、是、讲抗争目标同埋方向嘅战术。咁头先有位朋友实在就高估咗我能够个战术开班。咁其实并唔系啲咩战术嚟嘅，即系只不过想讲下我哋有咩优势，系可以做到啲咩，就千祈唔好做啲咩咁解嘅啫。咁嗱，我到而家咧，我都认为勇武抗争咧系死路一条嘅。咁嗱，我唔系帮差人嗰边，唔好当我系鬼啊。不过你当咧，你都可以用呢啲嚟口实嚟话我系鬼嘅。咁咧，因为我勇武抗争咧，我就 call 翻我五年前喺城寨，系咪五年前啊？系啊，四五年前啦，喺城寨有个叫做《游走时代》嘅节目咧，我讲过。就是话even 警察俾你嗰啲好撚好打嗰啲人打死啊，假如你 Tony Jaa 一个打十个啦，打咗十个咁第廿个咁你点打呢，都会攰㗎嘛，咁係死落一条啦。就算俾你烧嗰间警局咁又如何呢，咁以共产党睇靚係点睇㗎呢，即係佢共产党真係好怒火纯青嘅，怒火纯青嘅。佢嗰啲靚呢，尤其是你啲咁鬼远嘅香港靚呢，佢当你係工具嘅，就真係当你是可燃烧燃烧弹射咗出去就算咁样。咁你烧一间警署咁如何呢，咁咪搵解放军囉，即係大条道理咁样。咁你一层一层大佬呢，即係你未打到警察嗰一版呢，你都打唔到共产党啦，已经输咗啦。同埋令到更加多人驚，因为死亡恐吓嘅时候，即係死亡恐惧嘅时候，你係更加驚。水炮车都未出，你知水炮车有纪录呢，係射到人嘅眼核都飞埋出嚟，那个冲击。有个法国佬定我睇个新闻嘅真事。咁所以勇武冇前途啦。咁就算出水炮车啦，个水炮车射啲水过嚟嘅时候个冲力，如果你係正面或者硬撼或者反方向嘅，咁力只有成大两倍。但你反而调返转走，你个后尾枕俾你射到趴低未顶笼，或者打横咁样都唔好，成日最好反方向调转。你反方向走呢，喺物理上你将个水力更加減低一個招而得一個招而，咁你唔會受傷啦。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學返6月9號晚嗰班後生仔，就係、是、保持距離，好似我畫面上面嗰啲水喺個蓮花葉嗰度咁樣，即係個聚散要高速行動，閃電同埋嗰個靈活性好大。總之呢，你係 resist， 你唔係要against 啦，我觉得你 resist 咗佢哋嘅攻势，唔系代表你输咗嘛？你可以兜个圈又走翻转头，你不停令到好捻烦咁样，即系有套周星驰嘅一套咩之王话，唔系喜剧之王，即系打交嗰套叫咩话？破坏王，佢有一招又系掠住个对手咧个地度赖皮咁样咧，即系嗰招其实系靠得住嘅，即系因为呢个系。我哋冇一个强势，就算我哋有军队咧，你真系要歼灭共产党系难嘅。即系我当然我系真系，就算有都唔好咁样做啦，即系冇添啦。咁所以我绝对系不建议使用暴力咯，就用赖皮方法同埋令到佢哋嘅体力消耗啦。因为佢孭住咁多嘢，我哋可以孭住好少嘢，咁可以即系周围走，用一个游走嘅态度咧对佢，令到佢冇一个藉口或者冇一个 trigger point 走去搞你。咁如果佢唔搞你，有咩策略咧？又谂翻佢咯。咁咧，佢当然咧会用一啲 stuntman， 可能系请翻嚟，可能系警察里面嘅人，或者大陆来嘅公安帮手。因为公安成日喺香港服务咧，已经好多个案噶啦。咁啊喺度唔适宜长谈，亦都唔适宜讲，因为我都见识过。因为公安原来可以俾人租出嚟用噶。咁呢啲我见识过，唔讲啦，即係唔讲得嘅。因为咁呢，如果就想搵公安，咁一旦到呢啲情况就即刻好闪啦。即係因为而家我哋嘅通报呢好强烈嘅，因为好强力嘅，虽然Telegram 俾人哋 hack 咗，但係佢唔会任何一个 group 都 hack 㗎嘛。即係嗰个 group 因为入咗去连登有好多奸细喺里面，连登我系觉得靠唔住嘅，大家唔好成日都 冷潮咁样咧，咩都讲连登。因为连登点样诞生咧，我系了如指掌嘅。咁所以连登咧，亦都系咧九浅一深嘅，佢甚至乎系十九浅一深嘅。咁所以资讯上你信咗佢嘅话，第日佢有啲咩消息，你又信埋佢嘅话，就包你死。咁所以咧，我系唔会信连登，我系唔会入连登嘅。咁我就头先讲到咧，即系你就系用即系今时今日咧 Telegram 咁样俾人哋封查咗，我觉得佢唔系咁容易咯。即系可能你改啲 group 名，可能系亲共大闸蟹咁样，或者咪即系大闸蟹订购咁样，佢又唔会搞你嘅。除非咁啱咧，嗰啲咁嘅五毛或者嗰啲做嘢嗰啲 hacker 咧咁啱啊想买大闸蟹，你又中咗伏，咁啊真系唔好彩啦。咁於是乎，即係以今日時今日嘅資訊咧，即係大家去掌握到嗰啲差人嘅 activity 唔難嘅，真係。甚至乎最好有人放 drone 嗰度有係負責監察啦，即係直頭好似軍事片咁樣啦。咁呢啲都唔係犯法嘅，即係放個 drone 嗰個人係犯法，但係提供呢啲資訊唔係犯法噶嘛。咁所以一有呢啲情況，佢自己製造一個 trigger point 去打嘅時候咧。咪由佢自己人打住自己人先咯 ，even 嗰啲揾啲細路仔扮都好似嘅，咪都係流馬車之流先會聽佢點嘅啫，係咪？咁所以亦都唔使姑息嘅，咁保持距離同埋唔好令到佢發癲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將來所有每一次去行動嘅一個最基本要留意嘅嘢咯。同埋至於你點樣令到佢好唔爽呢？即係你既然唔能夠道德譴責佢啦，你既然唔能夠用國際輿論孤立佢啦。咁你咪利用佢最關心嘅嘢囉，佢最關心嘅嘢係乜呢，我亦都唔喺度講啦，即係大家幻想一下究竟嗰個暴政，你估林鄭嘅執政佢冇咗愛同埋責任呢？咁梗係唔係啦。咁究竟佢咁驚咩寧願出賣我哋都唔夠膽譯佢個主旨嘅意，係為咗咩呢？係咪死亡恐嚇呢？咁我梗係唔喺度叫大家體諒佢啦，係咪？咁即係大家要知清楚嗰個事嘅始末，或者知清楚嗰、源头系咩。我觉得咁样去了解你嘅敌人呢，你系更加会个胜算会更加高啊。就唔好觉得自己好愤慨啊，我食咗几多粒蛋啊咁样嗰啲呢。我今次见到呢啲人呢，我觉得哎屌你老尾真系死撚緊啦。即系全部都系为咗自己嗰个荣辱啊去作战嘅。即係當然你一個睇戲譬如 Highlander 咁樣，人家個榮辱就喺個民族嗰度㗎嘛。譬如你睇莫尼克咁樣，佢榮辱就係俾人哋趕絕咗幾千年嘅猶太人㗎嘛，係咪？咁但係香港人嘅榮辱，當你係香港本身你以前作為一個殖民地人好光榮，今次成為一個共產黨人係好凌辱嘅。咁呢個都可以嘅。咁但係你喺嗰個 moment 為咗發泄你嘅情緒，为咗战意好高昂嘅，你都系讲紧你自己啫嘛，因为你食咗呢啲蛋啊嘛，因为你俾人殴过啊嘛，即系你为咗报呢个仇，报呢个仇系你自己嘅事嚟嘅，即系你唔好因为报你自己呢个仇咧，走去拖垮晒成个运动，兼夹你系影响埋其他年轻人，听咗你咁样噏之后咧，跟住咧就受牢狱之苦啦，又甚至乎今日我听到一个新闻，唔知真定假。就係話咧，美國咧個移民當局咧個政策應該要調整，例如咧喺香港犯咗一啲良心罪案嘅朋友，即係例如俾人哋遊行檢控或者社運檢控嘅人咧，就重新考慮佢係咪應該可以攞美國 visa 或者咪入籍嘅考慮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正面嘅新聞嚟嘅，即係好多人擔心咧搞完社運最大嘅問題就係移唔到民同埋攞唔到 visa 去美國旅行咁樣。咁如果呢個即係都實際嘅，我覺得。咁不如大家諗下呢啲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即係唔好暫時，永遠都應該擺低英雄主義，同埋唔好應該將自己嘅感受呢去凌駕於成個運動嘅始末囉。咁呢個都係阿媽嘅女人啫，好簡單，好容易明，係咪 ?Hugeland,Hugeland, 哈哈哈 ,Hugeland,Hugeland 探長都話我受到落，你唱埋下句啦 ,Antonio Samuel。 咩呀，你受到啊，唱埋下句啊。唉，费事，我听前嗰句我都唔记得咗咯。咩你以为咩你听讲咩啊，哦我好撚高啊。哦。唉，费事，好核突嘅。唔知有冇脑子都系嗰啲 好核突嘅器官嗰啲嘢。 Antonio Samro, Antonio, good show, huge land. 喂，你唔好当系呢个系 show 啦。虽然你好 enjoy， 我觉得好多谢你赞赏，但系我其实呢个唔系 show 嚟嘅，即系我唔系表演紧，即系 show call 啦，系 show 啦。但系即系我只不过系 day one 九吹廿四咧，就系要嚟平复我嗰排嘅心情低落开始嘅。咁但系慢慢有人支持嘅，甚至乎。有实际嘅 sponsor 嘅，咁啊令到我有压力翻唔到转头咁解啫。Anyway， 多谢你。 Huge land， 港币69元。 喂 ，thank you， 你好。 Jacko 千祈唔好破坏个运动。CY 控睇戏咩？用冇 ？Ivan 唔系 睇戏。我觉得只有人多才是有用。企满金钟，佢吹唔吹涨 ？Gilbert 金蛇前尖手，穿及 Nucka Brown 探长。 喂 ，Hello， 俊你好。 Caris Y 熊猫果招叫无敌风火轮，喜极而泣嘅表情。Jacko 睇你讲阴谋真系笑死。 咩啊 ？Y 熊想推人去死，坐监就勇武咯，而且仲会令市民有强烈反感。俾政府啲 P K 大条道理打残你嘅运动。韦信王主要系连登赛数拥有份，随时俾晒你 I P 差佬。一镬属 Huge land， 冇错。保持距离最重要，对方一着火你就退，咁对方就冇你负，逼佢出横手，出矛招矛你，对方心理质素就输晒。Alex 长其他不停游走，啲差佬不几想你出手，等佢哋有藉口清场。包恩雷我想买啲饮管扮色胶带，必要时正座。或又可大手工艺物品，少少便可。Will Singley 好怕啲，自己又系咁讲自己荣辱放晒上网，同时轻易被人知道咗自己同埋自己朋友嘅行踪。Brian Chu 多谢分享， 四日 全叔，功成不必在我，但唔系人人有咁嘅心理质素。Will Singley 希望大家有智慧咁去游走。 系，咦啊 ，Brian Chu 你系咪啊 Uncle 啊，电车 Uncle 啊？唔知系咪，不过 Brian Chu 呢啲名字就好易撞嘅。咁啊，升咗格叫华叔喎，而家我老淡都唔够啊，华叔，你系咪讲我咧？唔知道。华嗰个。哦，佢唔系发明嘅呢句都，功成不必在我啊！我就系听佢讲，唔系话成功不必在我啫。我以为你讲我啲吓死我，原来讲司徒华真系司徒老狗。咁咧就系、是、另外咧就系、是，头先有人讲听我讲阴谋好少，我讲阴谋咩正话？唔系啩？咁我要真系要介绍大家听下阴谋背后嘅呢一集啦。即系我好耐之前咧，我仲有听阴谋背后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就有个阴谋论咧，就觉得呢条友咧，梗系鬼嚟嘅，收大陆嘅钱，即系可能佢背后有啲 sponsor， 即系个金主或者系做一份工。是一啲红色底嚟嘅，因为当时啊咁啱我听阴谋背后嘅时候呢，亦都有啲红色底嘅机构呢就邀请我呢就用佢个 studio 就做节目嘅，因为嗰陣时候仲係搞緊 stage trip 嘅。咁后来俾佢了解到佢哋几红呀嘅时候呢，我就现场屌鸠佢啦，当然。咁呢啲唔使俾面，唔使再见㗎嘛。咁呢就係、是、咁我发觉呢话原来咁多呢啲咁嘅金主浮喺度嘅咁样。咁呢咁咁啱呢，我又听到嗰个 Adam 呢，音乐背后嗰个友呢，就讲埋啲嘢呢，就真係嚟撚晒谱嘅。就係、是、呢夹硬就话颜色革命呢又系例牌，逢亲讲音乐嗰啲人呢都最衰系美国佬㗎啦。咁但係仲上一成呀，仲美国佬呀、啊、就系主要系策动颜色背后颜色革命嘅幕后黑手咁样。咁佢咁讲我都唔夠胆否定嘅。咁但係佢低水平度呢，佢无端端喺嗰个新闻片度呢cop 咗一格出嚟咧，就有个示威者咧就举住个牌咧，就写住咩 America 唔知点样咁样，即系类似咁样。总之 America 嗰个字啦，咁你话嗱呢个就系证明咗咧 CIA 幕后策动啦。你系咪戇鳩噶？即系个贼爆完格会唔会摆低个卡片啊？你即系戇撚鳩到咧，啊就有人信噶、哦？即系嗰啲人就流马车嚟嘅，又系。屌你听亲呢啲台嗰度流马车啦，即係如果你唔好彩听咗呢，即係我唔撚会讲 sorry 囉，真係。即係我头先专登睇一睇呢，我睇到十 分钟都冇咧，佢就哇真系好心急噶，佢真系搏人哋睇一阵就走。佢就系话咧，成个琴日嗰个运动咧，嗰条法案要推翻咧，咩人最紧张啊？美国人咯、啊，咁即系类似呢啲啊，即系唔 exact wording 嚟嘅，即系总之。又系啦，我又系跌翻落嗰度啦。即系总之你唔想听到嘅嘢咧，就咩都唔啱听，都系我承认。咁但系原因我唔啱听，就系因为里面讲啲嘢全部唔系事实啊嘛。而我又知道个事实比较接近啊嘛。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咧，可以耻笑下佢啊，留下言咧，就证明系咪呢个节目会铲走啲反对声音咧。因为我见到真系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就是所有留言都是赞嘅，哇香港好彩有你啫，咁样哇咁都讲得出嘅，屌老尾 Adam 蜥蜴人，屌老豆阿叉又扮自己系鬼佬，屌你咩，即系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嘅，即系总之系阿叉啦，即系巴基斯坦啦，咁样又话自己老大鬼佬啦，就好感性咁讲啊，记得爸爸细个带我搭天星小轮，屌闪捻咗啦，即系见到个仔啲资质咁低。都唔好帶佢翻巴基斯坦啦，咁樣就留咗喺香港啦，真係唔好彩。我哋唔應該話佢，佢都係一個孤兒嚟嘅陰公。 真 係㗎？哦，佢話我自己講嘅。 馬克女孩， 我以前好中意聽㗎嘛。 Sky Aaron 探長講嘢好中立又有 point。 喂，多謝你喎。 And it just say remix 音流背後驚訝嘅表情。Renault Clan 呢一兩日好多人講 Bad Water。唔知系你多人听定，因为李小龙 揭穿音乐 背后成日赞到华为天上有地下无，个主持有成日烂感性咁讲到想喊想喊咁、嗯。 喂，其实 Bewater 李小龙嘅哲学嘅一个好启发性嘅一个态度嚟噶嘛，咁啊梗系唔好发明啦。咁但系咧，我亦都系。我咁讲先嘅，我即系我唔睇唔晒，我唔敢讲，即系好早已经咁讲咧。其实咁，但系系我琴日开始见到有人开始又系咁讲咯。咁正所谓华叔话斋，功成不必在我嘅。我讲紧任何一啲策略都有嘅一个睇法。咁英雄所见略同咧，亦都唔奇嘅，或者九雄啦。咁啊，甚至乎有人听完我讲咧，人微言轻底下咧，连讲嗰个人都唔记得嘅。咁你又 clone 咗出嚟咧，我绝对欢迎嘅，都唔会介意嘅，因为最紧要你嘅 idea 能够有人接手，能够 execute 到咧，我都开心嘅。咁因为呢啲唔系版权嚟噶嘛，即系我唔使同你争呢啲咁嘅，争呢啲咁嘅，攞呢啲咁嘅彩。咁有啲人想攞彩，咪攞咗佢咯。咁今时今日 ，Nikola Tesla 咁样，佢都有后继者攞咗个名嚟 tribute。开一个车厂咁样，咁当年 Tesla 系好捻惨，咩彩都俾阿爱迪生攞晒咁样，咁又点咧？咁人死法都系咁死噶啦，系咪？咁所以 OK 啦，即系你听咗我咁讲嘅嗰个策略，咁咪照 clone 咯。就只不过最可惜咧，就系我讲嗰个占地铁嘅策略咧，今时今日啲人系 execute 唔到啊，因为佢实在太冇计划啦。咁啊，唔紧要啦，即系有时啲嘢你讲出嚟，唔系代表你做得到嘅，因为嗰个日子个 timing 唔啱就做唔到啦。例如我讲出嚟就俾人屌啦，边有人去封存啫？系咪先？因为大家接受唔到啊嘛，当时如果俾阿 Adam 咧，好似我咁嘅遭遇咧，佢真系够胆话自己系 time traveler 噶呢啲人。啊，同埋我个朋友讲咧，好笑。佢话哇，十年前已经听你讲占地铁咯咁样，咁好奇咩？即系十年前，其实就冇十年前嘅，喺印象中系十年前咧。咁啊，同时讲埋咧，哇，廿年前咧听你讲成龙嗰啲衰嘢，我都唔捻信嘅。咁啊，而家真系冇法子，唔觉得你先知先觉啦咁样讲。咁冇乜所谓啊，又唔系我发明嘅呢啲嘢，即系只不过即系嗱，最主要咧，我唔系因为一个 fiction 咧。佢话见到将来系点啊？因为所有嘅预言家咧都话有个 vision， 透过一个 vision 咧就令到佢可以讲得出啲预言啲嘢出嚟嘅。但我咧绝对系冇呢个 vision 嘅功能嘅，我只不过系咧照逻辑去推断啫。咁另外一位识咗好耐嘅朋友咧，仲得人惊，即系我讲过都唔记得咗。佢话咧嗰阵时都未回归啊，九几年啊，九一二年嘅时候咧，咁唔知点解同佢讲开香港嘅将来嘅前途问题咧，佢话我巨细无遗咁讲咗两样嘢出嚟咧，系兑现咗嘅，就系话咧，即系 为咗冇咁震荡咧，对香港，因为香港经济城市同埋啲人崇拜李嘉诚咁样，就一定系揾商人治港嘅第一届。哇！屌，我都唔记得咗我讲过。咁佢话：哇！你当时啊，记咗好多年，我成日同朋友讲，啲人都唔信啊。咁讲，哇！咁跟住我仲话第二个啊，第一个实唔 work 噶。咁第二个咪揾翻公务员咯，旧电池咯咁样。我都讲埋嗱，呢个有少少印象。咁咧，佢又同啲朋友讲，就系讲十年都唔信啦，因为我都系最近年先撞翻佢。佢咁同我讲翻，哇，简直系山神仙啦！即系唔认屎认屁，话自己系 time traveler 都唔得。不过实俾人问你买六合彩，咁我讲唔到，咁啊费事濑嘢啦呢啲。到边度啊？哦，到咗 Renault Cam。 Renault Cam 啊，当日 L 日都 C R A N S A 有人串佢就垃圾前垃圾后写也石康教会讲好多颜色革命的几多几多个步骤。Eminem 做0207探长，仲有听阴谋背后。同号屋企人微信群组传咗张相，示威者当中有个着黑衫嘅鬼仔，此十零岁就话呢次系美国 CIA 策划。Hildland 探长，我从来唔听阴谋论，劲无聊。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你仲听阴谋背后？ 我冇啦，头先弹出嚟睇下。 Hildland 部陈五系啤李小龙。佢自己都只得32岁、 啊、 个性好强，根本劈五到 Water Tech Music MB 邓模式阴谋背后果集都有19000人 view， 摆脱了虾条事件的影响，疑惑嘅表情 KS 放堆五毛入去睇 Stephanie Wong who is Adam Renault Cam Tesla 依家系人都知同电有关 Edison 就只有朋友照片 系 OK。嗱，头先咧，我所讲嗰位朋友咧，即系话我识咗好多年嗰位朋友咧，佢用提翻我咧，佢话除咗我头先估中商人治港第一个特首，第二个特首就系公务员治港之外咧，佢仲提翻我补充翻，佢话连第三个就开始用地下党员噶啦，咁样都中埋，咁跟住我就冇预言第四个啦，因为睇唔到啦，已经即系估唔到啦。因为我以为啊，当时以为地下党员治港香港已经玩完㗎啦。咁我当时更加悲观啦，可能。咁样多谢你提醒我啊。咁样就係咁样啦。信不信由你啊，当古仔听咪算囉。因为我都唔想自己有呢啲咁嘅能力。我纯粹係估㗎咋嘛。 其实我喺个啱 WhatsApp 你咋嘛。 啊係咪 係梗 唔 你 唔 喺度 写 住咩 阿 Moon 啊。 我系啊， 噏咗名添。哦。 我做妹 WhatsApp 你咋嘛。 哦係囉。 Ambassador Jim 条有一早已臭名远播，示威控港中日本新年号令和嗰个劲。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Adam 哥 Facebook 组群有几多五毛、 oh, okay. ？Renault Cam 黄之锋都系 CIA agent， 其实 笑死人。 即系其实你咁睇啦，即系唔使嬲嘅。五毛都有娱乐噶嘛，咁五毛嘅娱乐咧，即系一啲已经本身系天生喜剧演员嘅人咧。就要睇返啲更好笑嘅嘢先觉得好笑㗎。咁我朋友成日叫我睇黄子华呢，我老实讲我已经冇兴趣㗎啦。因为即係佢讲嗰啲我全部都諗过晒諗到晒，但只不过我唔能够好似咁嘅演绎出嚟咁解㗎啫。咁所以呢，即係我唔係即係专登标旗立意㗎。即係我其实我离身先，我有睇过佢啲栋笃笑㗎。即係以前呢我觉得好好睇嘅。但係佢开始我 read 到佢嗰个方法去讲栋笃笑嘅时候呢，咁我次次都俾人屌鳩我話我劇透，即係我講佢講呢樣嘢之前我知佢講乜，咁係好冇癮嘅，屌仲要咁撚貴喎，咁所以呢就唔使指意我會睇囉，呢個就係咁解囉。咁當然我朋友話有張飛我都唔睇，佢覺得我懶叻啦，當然。 Alan Chung 曉探長 Hello， 喂咁係啦，咁繼續我 schedule 啦，即係大家都開始攰啦，係咪過咗12點。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要翻工嗰啲朋友嚟嘅，咁听日系星期五、星期日、五六日，仲有两日可以吹下鸡啊！咁啊，大家即系好开心咧，见到有啲人咧就觉得戇鳩都要行咁样，喂，呢种态度咪劲咯！即系有啲人 嗰种即系嗰种唔系净系为自己嘅荣辱，唔系为自己嘅喜好而肯去牺牲去成就一件大事嘅人咧，我觉得好可敬嘅。咁所以大家记住，觉得戇鳩都应该行，行咗唔系代表你戇鳩，你系为咗戇鳩而唔行，最尾就一齐戇鳩。即系我觉得呢啲好简单，即系加数嚟嘅，就唔系正负数嚟嘅。我认为呢个都系一个哲学嚟噶。 石昌占领嗰日阴谋背后直播，佢系感到啲学生走话有个世纪大阴谋，但又唔讲得出嚟，话讲出嚟会俾人放火。Hugh Grant 616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个节目几好。Alan 唱我系上次唔够胆去69嗰个细路，最后69同琴日都有去。 喂，多谢你。 Alan 唱琴日注视我到而家都消化唔到。 系嗱，大家正面啲啦，我觉得。即系嗱，你最紧要知道你个敌人咧咩都做得出啦，即系你已经打咗个底噶啦，即系你唔好再有期望咧。哇，林郑讲到喊晒嗱，假如你嗰个 acting 咧，即系你喊晒个 acting 系配合咗，因为咁样而设呢个条例啦。喂，咁样呢个剧情系100分噶、哦，即系只不过你已经打完人先至知错。咁就知错得嚟，我唔理你，你原唔原谅佢啊？咁但系起码呢个 result 都因为有啲人牺牲咗，系一个大团圆结局。但系喂，屌你喊捻完之后又继续、哦，咁你咪捻喊啦，不如咁有乜意思啫？你喊嚟做乜啫？系得肥猫嗰啲人先会受佢动容嘅啫，真系呢个世界。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消化咗一件事，共产党个天性就系一只蝎子。即系佢唔会因为有同理心或者怜悯佢嘅 target 而放过嘅，因为佢哋嗰啲 training 或者佢哋嗰个国运，系令到佢哋咧唔系你死我亡，即系呢个叫做系阿监制嗰个提咗一个成语系咩咧？朝生暮死系嘛？即系读共产党嘅人就系咁嘅思维噶啦，咩都去到尽。进到一个位唔使翻转头，因为咧我哋攞咗先，最多死嘅啫。即系我哋香港人充满唔同嘅价值观噶嘛 ，suppose 啊，即系当然有啲人特别戇鳩嗰啲，你又唔好同佢讲啦。即系有啲人，哇一世总要好一次嗰啲咁嘅戇鳩嘅人咧，咁你即系嗰啲其实适合翻大陆同嗰啲人竞争下噶啦。咁你豪咗一次，你咪赢咗咯。你之后坐监坐一世咪算咯，系咪？咁但系我哋唔系噶嘛，多数人都觉得呢个世界有艺术啦，有文化啦，有幽默啦，有栋笃笑啦，有歌剧啦，有流行音乐啦，有 jazz 啊，咩都有。我哋好多唔同嘅价值噶嘛。我唔系话因为我听流行音乐或者同埋听 jazz 就嚟当件衫咁噶嘛。我听 jazz 因为我中意嗰啲 beat， 我中意嗰啲估唔到嘅撞 chord 咁样，或者中意嗰种声音又唔嘈。但又唔正，又有个感觉咁样，咁啊好多 detail 你可以欣赏到唔同嘅嘢，音乐、文化、艺术都系，但系嗰啲人唔系噶嘛，佢将音乐、文化、艺术都变成一件衫啊嘛，即系你见到而家大陆嗰啲好捻恐怖噶，哇着件陈百祥嘅衫，你就当自己系陈百祥啊唔通？即系大陆嘅人就系咁样嘅，但系最可悲就系香港有咁嘅 background， 都有咁多人好似大陆人咁样啊嘛，即系我见到啲人咧。即系吉他都未学咧，学咗四个 chord 咁样咧，就孭住个吉他去街嘅，要嚟要嚟装身嘅，但佢唔捻识弹嘅。咁咧，我见到有啲人咧就系、是、有女仔嗰排喺 Sex and the City 咧，就成日都要 call 住啲嘢嚟讲咧，即系你系想俾人知道你好似一个美国婆啫嘛，系咪？又甚至乎有啲咧成喺 Starbucks 嗰度揸摆架。MacBook 喺度，但系其实里面系装 Windows 嘅咁样，即系呢啲咪就系我所讲嗰种价值观嘅扭曲咯。咁啊，所以即系好似成日批判人咁啊，但系只不过我的动机都系想，假如你系你又唔好出声，就慢慢改过算啦。即系我就未必啱嘅，最紧要你觉得啱听，咁你即系冇唔使冇咩 harms 噶，即系你唔会因为觉得咁样对你有咩伤害噶，系咪？咁当然有啲人选择咗，因为咁样争捻咗，好多人系咁嘅。咁但系冇所谓嘅，佢始终有一日咧，即系觉得啊，你又好似讲得啱咁样，咁你先打翻电话俾我都冇所谓嘅，我觉得。 Huge Land 616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个节目几好 Alan Chung 我系上次唔记 喂，总之 Alan Chung 就多谢你啦，即系你希望你可以能够影响到你的同学啦，即系同埋讲多啲你嘅 experience 或者你个动机、你个理由，或者体验到啲咩，你可以同你啲同辈分享一下啦。因为香港将来系你哋呢一代嘅，即系我哋呢啲老嘢系俾下意见啊，讲下分享下经验啊，咁就算噶啦。即系再出嚟指指点点咧，已经，因为我唔能够代表到你哋噶啦，已经你呢一代。因为你见到的困难是我们永远都感受不到的，将会。 Alan Lee 探长有无出发地点 ？Alan 唱琴日成个香港岛都是白色恐怖。 系啊。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嚟紧都会系啊。 中共好识玩政治。 系。 Alan 唱我好记得我哋喺地铁站有催泪烟攻入嚟，逼我哋上太古广场，之后被警察喺广场围困。 系。 Requacky Calvin Root High。平 Y Choi Sex and City 呢一点笑咗 Ultraman 数九十六，今晚要开香槟，而家由300几人在唱。社友先生提出最终会不会上深圳开会并通过，藉口太乱，唔知会唔会玩到咁大？ 系，哇顶你咩？其实咧，我有啲我系唔敢讲出嚟嘅，即系嗱，你既然讲出嚟咧，即系阿萧生讲过啦，系咪？其实我琴日。掟催泪弹嘅之前咧，定之后咧，呢度有人做证嘅，就系我都估到佢，即系佢会上深圳开会嘅，即系有个咁嘅 option 嘅。我专登唔会公开讲嘅，喂大佬，即系唔系话你教精佢啊？即系咁啱你嗰有人以讹传讹，传咗去到，佢即刻哇正咁、啊、样，即系我就系我好捻憎阿萧生呢啲咧，乜捻嘢都懒叻咁样啊，即系。即系成日都想俾人觉得佢好捻劲咁样，好高调咁样。屌你咁样讲捻咗出嚟，你又多人听，咁我咪跟捻咗你去深圳开会咯，扑街！屌你老尾啊，真系好捻愤怒啊！即系你唔系咩都要讲出嚟，即系懒叻咁样公开讲噶。即系虽然佢都有机会谂到，但系未必即系呢个咁动荡嘅佢哋嘅板块移动嘅时候，系冇人可以。未必可以通传到，或者唔想益你都有可能嘅。咁但系你唔好公开讲嘛，扑街！啲政陷家产嚟嘅呢啲真系，屌你咪惊死人哋唔知好捻叻咁样样，屌你老尾，见嬲！咁当然即系可能佢收到风，或者人哋已经谂到。咁但系冇意思噶嘛？你咁爆响口，仲捻衰个剧透啊！扑街嚟，真系。 Brian Chu 迷眼路，似儿笑同冒汗嘅表情。Starbucks 见到 MacBook 装 Windows 嘅长真相，好多时令人难堪。知道自己错都唔会面对。时歪控，我睇香港个占星盘，今年天王入一宫。肯定有想不到改变，而天王代表革命，入一宫也应了现在状况。另外冥王已经在九宫接近十宫，到今年年未到下年头后，香港的国际地位及香港的老板有很大机会有极端改变、可能不只是换特首那么简单，或许国家领导的政权也有重大转变。Eminem 做0207想问下大家有无觉得林郑个样变咗好多？系唔系中共日日同佢打毒针？阴谋论 ，Alan 唱地铁冇车，出入口封咗，商场每个出入口都有催泪弹攻入嚟，太古广场好似二战难民营咁有。唔俾我哋走，啲警察喺商场外叫嚣敲栏杆，想攻入商场咁，要我哋出嚟。Alex Jock Girl Huge Land 暂时睇620开五开到二读 Candy Just Say You Remix， 消声真系等于 Huge Land 中央割咗只，应该唔会上深圳二读。David 开会使咩去深圳？开视像会议都得啦 ，X D 超嘅 警察已经到大学手正足学生。 喂，屌，真系头先突然间上咗头，点对唔住啊？真系 EQ 唔应该咁低嘅，总之好捻嬲啦。喂，咁啊，我觉得嗱，我就咁睇片咧，我觉得 这个太古广场呢就真的 OK 喎、啊、佢哋表现。即係如果换着係呢个另外一啲商场呢，即係例如沙田新城市呢，佢已经放晒警察入嚟帮手捉㗎喇喎，已经。仲係配合佢哋添喎仲。咁所以我觉得太古广场 OK 啦，因为佢个业主好似而家系新加坡人嚟嘅。咁有啲立场囉，我觉得我諗下。咁实情系点就唔知啦，可能佢都有偈倾，但起码冇放你出去啦，又唔俾差人入嚟啦，我觉得非常好波啊。咁另外呢，如果第二次有机会水人射地呢，就尽量都唔好走去一啲走唔到出嚟嘅地方。咁当然你当时又冇估到嗰个商场会封嘅，佢封嘅原因呢亦都系对你哋有好处嘅，我觉得。咁所以下次就要 plan 下，如果水人射地嘅时候你会走去边，有啲咩走得过，同埋尽量开始之前睇熟个地图，睇下有咩地方可以走。走啲开扬同埋open air 嘅地方会好啲，我认为。咁同埋唔好規定要成班一齐走同一个地方囉。咁会令到即係喺个视觉上呢，啲嗰啲狗呢会有啲 panic 嘅，即係如果你走散晒嘅话，因为觉得唔关自己事啦嘛，可以。因为佢哋都係打工㗎嘛，实际佢唔係同你有仇㗎嘛。可能有啲傻閪呢，即係流马车咗，警察就可能会同你有仇囉。 Alan 唱我哋成班学生近日喺商场陷入恐慌，唔知点做，喊住喊，不断打电话求救。 冷静冷静。 Hugland 我都话小声高啦，探长你都赞阿 Minem 做0207，原来老萧先系鬼，唔怪得成日鬼喊捉鬼。David 中央唔系国籍，只系系外国节目打官腔，扮香港有一国两制。Alan 唱好似清末啲难民，不断揾鬼佬同律师保我哋。Hugland 翻 B 六开会，几年前曾玉成讲过啦，晚上黄差佬闹自由嗨嗰下，真系想爆入嚟，超惊。寻晚 Hugland Porter 示范上头又 KIM 黄老萧高合时身上态，唔使咁上心。Clamlam 我哋啲中坑真系冇用。 咩中坑冇用啊？都唔系冇用，即系你个岗位唔同咗啫。即系如果即系觉得自己变咗中坑就冇用咧，就本身你系后生仔嘅时候都系冇用噶啦。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谂法，或者老咗都系冇用噶啦。咁啊，另外就系头先我同 Alan 冲咧，你个即系其实唔使。即系唔使咁 panic 啊！即系冷静少少咧，你嘅生路系多啲嘅，因为冷静咗你个每秒嘅转速会高啲咯，咁所以你能够应变到或者能够解决到个问题会多啲。所以不过咁样讲你都系未必做得到嘅，因为后生系会即系啲心跳会快啲咯，可能即系会紧张惊啲，因为冇乜经验。咁但系听完我讲之后，希望你可以。冷静咗先再 plan 点样走法咯，咁啊，继续睇下乜你有咩讲先。 Alan 唱系太古啲鬼佬落雷跟住啲狗 Jack Music MB 邓模式，不用上深圳，有被导入立法会，建制有够票，如果想过一定过到，搞到如此田地。其实建制派都有人唔想过条例。David 其实好多人唔熟金钟地形，可能真係要印啲地图派俾人，话中牧羊犬打着民主的旗来掩饰香蕉人的本性。And he just say remix 流马车底俾人打。鲍永雷老萧成日打嘴炮，其实民主党专心留口风话立法会开唔到，会唔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开？老萧做咗接龙。Hugland 建议啲后生冇听过小生记，虚心听下，修炼嚟。 哦，喂，咁啊，仲有系头先嗰位中华咧，呢啲系咩嚟嘅咧？喂，如果你识听广东话呢，你留多句言啦，即係我担心你唔识听广东话闷，即係闷亲你就唔係几好啦。 啊，真系嚟咗。 华中要是美国要引渡条约，牧羊犬没人反对。David 马后炮咁讲，其实如果琴日唔系三点冲，等六七点啲人收工出来再行动，可能好啲。Renault Clam 自由西系咪广州景区过嚟？Stephanie W 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 BBC 专访，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好似想同七婆割席。 嗱，呢个头先都讲咗少少啦，即系而家割席啊，并唔系中央同埋阿七婆噶啦，已经即系连政府内部咧都立立乱嘅。其实琴晚我嘅分析咧就系、是，佢明明入晒去都唔开会啊，一定又会有理由有问题发生紧，先至有咁嘅结果嘅。因为都唔系好，佢入得去即系驳完人之后入咗去都唔系好晏啫嘛，都系五点几啫嘛，即系仲有大把时间开会嘅其实。同埋佢哋个初衷就系排除万难都要入到去，入到去都唔开会咧，必定有嘢发生啦。咁啊，暂时我都估唔到啊，即系做唔到山神仙。咁多数咧都系有啲嚟自海外嘅声音咧，系极强硬同佢讲真，唔系讲笑咁样讲法咧。又或者有更加恐怖嘅嘢啦，呢、這个唔知啊，真系。大家有冇消息啊？同埋自由西咧，我琴日听到佢嗰条片咧，我都真系觉得好搞笑。咁如果我心情唔系咁曳，又唔系咁攰嘅话咧，我已经咧将佢剪咗落自由花嗰度，要嚟做一个新嘅歌噶啦。但系实在冇心情啦，都系觉得但系好搞笑咯。自由西，即系唔知高登音乐台会唔会将一首自由花咧，就变咗做自由西咧？即系等紧听歌啊，真系。喂，过三百啊，金仔。黐线嘅 ，Alan 唱我都有听下萧生韦信妄想 P P 嗰阵冇谂过差佬会咁癫，开头响电车路大门嗰边放烟，以为佢只系唔想我哋出翻街，于是所有人都退翻去戏院嗰边，都唔记得戏院嗰边仲有一道玻璃门，估唔到差佬会响嗰个门口再放烟，添想爆入嚟。昨日警犬真系唔系想赶人，似想我哋死是歪控建制派都系人，所以有啲依家都会好捻惊嘅，因此要集中搞佢哋惊嘅嘢就系利益。约翰小夫建制都唔想投票表态。Fat Music 今晚我同阿 Wilson 去咗正总嗰个停车场入，见到佢增加咗啲人手，好古怪。 因为好惊， 香港同美国一向有引渡条例。Ultraman 数96探将要招呼下翻场嘅渔民。Welcome 50 cents Fat Music 入口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七婆都应该俾中共照费。华中所以别装着一副不情愿的嘴脸。康康美国之前已有好几次要求港府引渡如斯洛登，但港府拒绝。韦信旺344 watching。 喂，华中咧好明显咧，佢系唔识听广东话嘅，即系佢成日搭埋啲嘢都唔知噏乜鸠啦。第一，即系冇逻辑啦。第三就系佢呢啲系好低级嘅五毛嚟嘅，因为佢唔能够攞住人哋嗰个话题咧去即系去交波啊。即系好明显同大家唔同啦，系咪？咁啊，因为大家都识听广东话，识听香港话嘅，咁唔识听香港话又听呢个节目，就真系多谢佢啦。喂，真系多谢华中啊！真系华中嘅意思系咪真系同姓咁解啊？系嘛，佢监制，即系你有姓林，我有姓林嘅华中嘛？呢啲唔知啊， 叫同宗 啫嘛，系嘛？唔知你唔捻知啊，真系。喂，咁咧，另外咧就系、是、阿肥，你都小心啊，因为咧，你唔好即系千祈，如果你游走咧，你千祈唔好去啲得你喺度嘅地方，同啲差佬咁近距离啊，因为好捻惨嘅，会死得，即系俾人打镬金同埋被屈，你知即系70年代跳灰嗰啲戏咧，即系屈你有白粉都仲得嘅，即系我而家都相信，虽然呢啲招式系七几年咧，但系。佢会唔会用翻？真系唔会知嘅，大佬。啊，仲有一阵间我讲埋，我继续个 agenda 先。咁、 咁仲有啊，阿 Vincent 讲嗰啲嘢系好有道理啦，唔系 Vincent， 即系另外阿 CY 空讲嘢好有道理，即系大家值得参考下，用呢个方向去谂下，点样可以令到佢更加头痕。斯诺登是怎同呢？斯诺登是美国的敌人来的嘛，你作为香港政府都是一个奶共狗的机构，怎会臭他高兴啊，是不 是？ Gino Neko 其实在天美道天桥望落去是差佬冲先炸， 但 会不会是民主党刻意不想开这个会？ MK Moon 340 对， 好似大陆人讲粗口，中意闹西。香港人多数讲捻。Fallen Wong，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 啊，好，我就系想讲呢、 這 个呢、這个话题，冇错。 Alan Chow， 我谂如果再有呢类事，我会搵间屋喺中环山上面先，有咩事上去避风头，贴物资，住一两晚，等风声冇咁紧先走，惊佢玩到封锁港岛，咁就起码我有地方瞓先。逢换个建华中应该系宝贵资源，探长唔好浪费。何俊成加油， 喂 ，Hello， 新我呢个名 ，David 唔开会，此关外国事。中共出声叫停个会多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话中系五毛。时外控广州话广西人比较喜欢用閪字，话中既然香港跟美国可以，为什么共产党不可以？ 唔捻嘢讲乜咯？我 哋赢捻啦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唔好搞我后面。话中 clam lam 话中即是同性咁解。 话、oh, okay. 中说你香蕉人就五毛。自己什么货色没个数 ，fat music 翻咗屋企，深呼吸嘅拇指向上。 哦、喂，真系好有趣啊！真系生色不少啊！有呢啲咁嘅嘥板位嗰啲即系喜剧演员入咗嚟。喂，咁啊 ，Alan Chong， 你呢、這个即系你有能力嘅，咁样梗系好啦。即系谂定个后路，即系等于安全屋啫嘛。即系。最好笑就是那些小黃昏之流呢約安全屋呢單嘢呢，我唔知佢哋係咪一間好大嘅安全屋一齊住呀，雜宿呀，因為好多間安全屋要嚟俾佢哋住呀，因為同一個安全屋嘅成層俾佢哋住晒呢。咁我最擔心就係呢，即係潔癖嘅建制派議員呢就麻煩啦。你瞓瞓嘅覺呢，塊面一貼，喂屌收入嘅，撲你個街，避孕套嚟嘅咁樣。你知呀，安全屋呢係警察的炮房嚟噶嘛，同埋警察很多都捻唔卫生噶嘛，即系剥完嘢啊，劈低个避孕套啊咁样，同埋话明安全屋，佢点知嗰啲清洁阿婶系咪卧底啫？咁所以咧，都系要靠啲警察自己清理翻嘅。以我所知啊，咁所以即系谂起呢个场景咧，我觉得啊，你班扑街都折堕咯，要瞓马栏咁样，即系咁样谂会开心啲嘅，虽然系幻想啊。 Why Wing Tam 大家最好将中资银行存款转去非中资银行。Philip Bell 怒发冲冠，凭难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得啦得啦，知啦 ，OK， 多谢你。呢、這个系满江红啊嘛，好假嘅肥仔已经背过一次嘅。咁但系你咁样讲系有咩特别意思啊？即系咪讲亡国奴嘅苦况啊？系咪讲呢啲啊？呢首歌呢个诗，即系你细个逼啲细路仔背都冇用嘅。即系我都有背过呢个《满江红》嘅，但系我真系唔谂住讲乜噶，其实。 Stephanie W 系黑口学话中 ，Stephanie W 系黑口学话中，失数咁多五毛唔怪得300几。 系啦，或者 是出777呢次咩镬啦？假镬咁嘅嘢，直情系比台湾蔡英文一直好排上拉 低，培养 咗韩国瑜咁耐。俾777一铺清袋 HPY Chan 不如你开班 啊！开咩班啊？ 行因为美国司法制度可信，共匪法治完全不可信。你睇下你班共产党高干把所有资产和老婆仔女送到美国就知。话中你们这群人自己忘了自己的肤色 ，Jack Musick and B 邓无色，其实到亚银行先高危。 系点解咧？ 话好多五毛。何俊成共产党哪里来的勇气？ 到处乱吠，不知道世界人人唾弃你们吗？ 知道佢自杀咗噶咯。 挑战性 ，Alan 唱唔系咯，居屋制炸，十几个朋友一齐夹，每人$100买个保险都好。Winston 旺大家心情都想有个宣发口，所以听 live 啫。Winston 旺所以人多。冯汉华中佢意思系香港同美国有引渡条例。为什么香港和共匪不可以 David 其实将 MPF 转做外国基金是不是真的有用？华中唾弃我们，川普连蔡英文的面都不想见。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个圣诗团有无受伤？华中台湾高价二手货，写也特朗普 D 反应好客气，冇助攻，唔知系咪 CIA 收到风？ 一定系 CIA 啦。喂，嗰、那个华中咧，真系好捻好笑啊！即系你即系重复讲埋嗰啲大公文汇报嗰啲把捻咩？真系大公文汇报好睇精彩啊，都卖捻晒啦。即系嗰啲报纸用嚟战煲都冇人要啦，戆鸠。咁啊，另外咧就系呢、這个，我想讲下头先呢位朋友，真系其实我。如果日日都系次次开 live 都咁多人咧，我唔使开题嘅，简直系。咁咧有朋友又话唔怪之咁多人啦，就系、是、因为有五毛咁样。但我调翻转谂，因为五毛咧系有个价嘅，又或者有个既定程序嘅。你一超过200个 live 咧，200人 live 咧，就有嗰啲咸湿嗰啲好多符号嗰啲走嚟炸你啦。一超过300咧，就有呢啲咁嘅低端人口走入嚟。读文汇报咁样咯，咁所以唔知有两睇啦。我相信唔系因为佢哋炸爆咗嘅，因为 so far 到而家，你得300几个睇人睇咁少咧，佢都系会放一个五毛入嚟嘅啫。咁啊包容下佢啦，佢都几有娱乐性嘅，即系佢嚟咗，大家唔觉得我心情改善咗咩？真系开心噶，真系见到呢啲咁嘅言论咧，即系佢仲讲埋嗰啲肤色嗰啲咧，你系咪戆捻鸠噶大佬？咁嗰啲。咁嗰啲新疆嗰啲系咪呢啲肤色啊？扑你个街！咁你逼鸠人哋做中国人，你系咪戆捻鸠噶？即系最好你识听啦呢几句。咁啊，仲有咧就哇，不停咁样有一啲阿神野猫啊、进界啊，都全部俾人哋嗨晒，点解咧？嗨大晒，真系！喂，邓武识不如你解释点解东亚银行先要高危啊？咁仲有咧，早几日咧有朋友话，换晒美金，唔系，即系将啲中银户口咧就转晒去美金啊，定唔知提晒出嚟提款，即系令到佢挤提咁样。咁其实啲经济嘅嘢，我真系识条毛咩？咁咧讲紧嗰阵时啊，六四嘅时候咧，喺个游行里面咧，即系三唔识七都嗲到两句噶嘛。咁有啲好愤，佢话提晒啲款，提晒中银咁样。咁咧，即系大家都瞓，佢即刻有人走去提，排晒队嘅咁样。咁跟住咧，第日有个唔知嗰啲经济学家雷鼎明嗰类咧走出嚟，未必系雷鼎明啊，我记得好似系啊。 唔系雷鼎明啊。 咁咧就喺电视度讲咧，其实咧你咁样做系冇用嘅，讲咗一大轮嗰啲 technical term 咧，跟住唔知讲乜鸠啦，当然。咁但系到今次咧，又系有啲咁嘅声音咧，又系话要提出一啲提晒啲款咁样。咁我即刻咧就问咗一个以前曾经喺老萧侧边坐下嗰啲经济学家咧，阿 Kelvin 咧，咁我梗系觉得佢啊，梗系坚系经济学家啦，即系人哋好多学位嘅。咁我即刻 WhatsApp 芝加哥学派啊，咁我即系 WhatsApp 佢咧，即系直头 exactly clone 翻嗰个方法，即系啲人提议嗰个方法。我问佢喂，究竟咁样系咪真系 work 噶？咁佢个答复系好笑，佢话。好过换美金咁样讲咯，咁好换美金即系都啱啦，系咪？即系都唔会衰到去边啦，咁样咁啊，跟住冇答我啦，因为人哋字几日字，你唔肯识就证明你水平唔够，咁好过换美金咁样。 意识劲而家。 哦 ，OK， 咁啊，呢个就系咁啦。咁啊，邓武识就等你复翻我点解东亚仲高危啦，咁样系咪因为都系俾共匪控制到嘅银行咧？啊，随时会笠，随会执笠咧，定系？ 啊，读到呢个台湾高价二手货，我其实真系唔知啱乜鸠噶，唔系讲笑啊，即系我唔系唔尊重你啊，我照读噶，咁但系真系唔知啱乜鸠咧。 写日特特朗普啲反应好客气，冇助攻， 读咗， 唔知系咪？ 啊 ，OK。 尽介粗你妈咪，呢度冇人识睇残睇字。韦信宏要有论点沟通到嘅蓝丝先够资格做九吹24宝贵资产。费特五毛唔得，华中做狗还要自备狗粮，真可悲。 喂，即系嗱，佢话做狗要自备狗粮咧，你唔使话俾我哋听嘅呢啲，我知你成日收唔到数，真可悲嘅阴公。喂，但系跟住读唔到啊！跟住 Andy just for you remix 读唔到你个篇嘢咁啊，试下谂下计，都系唔得。咁我读啦，射也 Adam 都有提 CIA 同 X 诶、啊，同咩 XD 系咩啊？即系笑样啊！哦，实系啦，咁唔知做乜鸠啦，又系一样，因为识讲广东话嘅低端人口嚟嘅啫。啊！死啦！呢、這个成个读嘢嘅 system 死咗唔通，咁啊到啊神野猫咧就有咩讲咧？ 华中奸任良就庇护狗奸奸咧， 都系唔知啱乜啦。总之即系斗唔知啱乜啦，即系火星人同埋冥王星人嘅沟通啦。呢啲系哇死啦！系咪坏咗咧？一路读唔到啊！叫我读啊死得个大佬。哎呀，唔紧要啦 ，Kit 中咧就话。华中请你叫多啲唔好嚟听，快五百啦，唔得啦，华中已经借咗皮啦，而家跌紧啦已经。 Jack Music MB 华中打倒共产党，华中刺杀习近平，华中平反六四，David 将成绩表门光红， 华、oh, okay, 中港独分子是不是不做狗，心理难受，爆恩女华中。因共产党信唔过，唔受佢玩咯。华中去学新加坡、韩国。华中新加坡四小龙第一，不是吹出来的，是 Y 控 FB 有张相，系佢哋成班天际坐响架车上西口西面，咁好捻无奈，好好笑。Andy just say you remix， 华中想比较后面，所以上嚟呢度哈哈哈。How cat it， 中国要亡国啦。Ted Chan 新加坡就是反共的，华中能力不强 ，PS 最多 ，How cute 正一低级红。 其实咧，你话咩能力不强 ，PS 最多咧，我都同情你嘅处境嘅。咁我俾你喺度讲几句，我都容忍到嘅，因为即系、就是、你都系一个资产嚟嘅，对呢度嚟讲，因为冇你又点会过三百啊？老实讲，一个指标嚟噶嘛。 何俊成中九山寨世界出名， 冇错。 华中新加坡就是反共，也不想你们一样喜欢当牧羊犬。白君浪各位，无视只三毛，唔回应佢就得。Hugland 华中五毛，我发过几个，内心感转发咗佢哋态度。Renault 丹顶 亚银行副行政总裁李文桥于传媒电话会议表示，由于内地经济开始转坏。令部分客户无法偿还贷款，故该笔62亿元的贷款资产需要于六月底前提早下调其信贷级。 仆街咯 ！Terrace White 熊猫，大家唔好理这个人就可以了。Gina Nicola 华中奸任抄奸匿桥 ，Hugland 探长你要耐心咁招呼。D 五毛华中哈哈哈。向招人讲到你们心里难受了，不可与兵下从有五毛入嚟，除咗恭喜都唔知讲乜好。 多谢啦， 鲍女话中生息不少，哈哈。佢住1884安全屋苑，何俊成保总中国之那五毛狗，再窒到了。尽介新加坡反共也不知，老共 D 狗果然不识字。Hugland 东亚系 B 六号咗大镬。 派咗好多美元俾 B Look and Just Say Remix 买美金，几阴谋 ？Auto Ernest 林探长话总应该调转嚟读 Janelle Necker 话中，兼任梁泽卑护狗监监咧，兼任抄监匿缴话中自愿慰安，自愿当狗，本事不少。 喂，不如咧，大家唔好招呼佢啦，因为开始即系你。是咁将嗰啲文汇大公嗰啲不停咁样 clone 出嚟呢，即係冇养分，即係实在嘥版位。咁我试下 filter 下佢呀。 恒雄新加坡李光耀系剑桥大学2000年内法学院最高分天才。你们的杂包子只有小学程度。而且新加坡成功之道是决心反共和保留英国司法制度，还有新加坡是独立国家。华中你都支持香港独立吗？ Winston 王老探，你有所不知，其实在这边知道你们的呢，个心情可能仲差过你们、因为起码你们可以上街。我在这边听埋身边的仆街乜鬼都不知又乱吠。真系谷鬼气，咪要过嚟倾计咯。 哦，明白。哇，仲有咁多啊，死啦！咁唔好嘥版位读佢啲嘢啦，因为其实读完我唔谂住讲乜嘅，最惨就系、是，哇！但系好嘥个时间，我咪索性 block 谂住唔见咧呢啲。 得噶，我 report 咗佢啦。 哦 ，OK。 进界佬共有本事就不用同老美倾啦，七头 Why Wing Tam 东亚借咗好多钱俾大陆，但大陆唔还钱，所以现金流好紧张。 真系枉费咧，姓李嗰家人系共济会嘅成员啊，真系全民啊，咁捻戇鸠同佢做生意都够胆嘅，都黐捻线嘅。 可能个全民系假 噶咯。系啦，即系冇资格做共济会会员啊，姓李嗰啲家人真系。 鲍恩雷香港汇丰都是中共有份嘛 ？Kelvin Root 有话中今晚真系精神晒 ，Dan Chow 银行好多账面数，冇咁多现金，但人人去提款，点都会制造佢的麻烦。 系嗱，佢唔好讲啦，点？ 何俊成话中边形一百下，美滋滋。 咩叫美滋滋啊？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话中狗吠，唔好嚟狗话。Will Singley 琴晚都有朋友见到一班速龙专登去 P 附近一栋唐楼接几个白衫落楼，令人觉得周围都有安全屋做监察，大家小心点。 喂，咁其实嗰啲区议员咧，应该知道边度有安全屋噶、即系或者佢知道唔系难噶，因为佢做地区工作嘅时候，佢要成日去扫街啊咁成噶嘛。 何俊成低级中国人，世界公认都知道，高级香港人加油。 唉，你真是乐观啊，香港人都被他累死了啦，已经。 叫做1884启德宾嘛？ 咩启德宾嘛？启德海滨？喂，读唔到添啊！Six me low me low 啊！呢排啲人比较咩细网台都多人听啊！哦，可能系呢排啲人心情唔好啦，同埋想纾解一下啲，即系老实讲，如果你因为呢、這个反送中条例暴力镇压而觉得心情好差，想入嚟呢度解困呢，你真系又系嚟错咗嘅，即系你应该啊啤梨漫步嗰啲咧就会开心啲嘅，因为不停咁屌咧，屌到你个脑冇晒空位咧，即系仓库翻咁样转唔捻到咧，咁啊瞓觉搞掂啦。你喺我呢度，你啊可能会即系走入愁肠愁更愁嘅，即系你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先。啊，成日读唔到啊，死啦，系咪坏捻咗咧 ？Ultraman。XO96 咧就应该请 Siri 转 Nicam 到蜚语独自个人。咁我唔识，好捻麻烦啊！咁你哋嗰啲读完蜚语我就唔捻识听，咁啊净系招呼佢啊，唔好傻啦。 我要找个 assistant 在旁边才行、啊、真的。喂你讲两句啊，这样才行、啊、真的要。 韦信王其实是不是探长出粮比华中来搞气氛和进城低级中国狗是世界公认的。 你讲了这个没？我相信呢一旦跌返落二字头呢就唔会喺度㗎啦。因为佢交數㗎嘛。你估我真心交咩呢咁嘅傻閪。 六Melon Melon佬探你好。 咩呀 佢可能话成功整低咗你个标数咁样。喔、哦。就咁样领工 呀。喔係喎。 六Melon Melon佬探你好。好耐冇听 live。我通常听 archive。Jack Music MB。邓无识四， 我啲肚饿啊！ 已经有传东亚借咗好多钱俾大陆人收唔翻、哦，之后东亚忽然低调了很多，很少见宝 baby 出现传媒。 啊、 今天终于有新闻证实东亚出了问题。 宝 baby 好熟，呢个好耐冇听过人讲啊。其实咧，即系有好多人觉得咧，我即系成日讲老萧咧，妒忌佢嘅，即系甚至有朋友就话：你唔好妒忌佢啦，多人听。咁我梗系唔捻咁高攀啦。但系问题就系咧。我成日叫人听老萧嘅原因咧，就系、是、听狗吹咧，即系嗰个识嘅嘢系比较少啲嘅，相对老实讲，嗱，譬如你讲满江红，我唔捻住讲乜啦，你即系你要解话咩满江红成绩表，我先知啦。第二就系咧，你讲亲啲经济啊，讲亲嗰啲历史啊，我哋完全条铁都一条毛啊，唔好话条铁啊，条电线都唔捻识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又应该要进修一下嘅，喺嗰边升华下你嘅。即系你读书读得渣，学识少，咁听老萧啱啦。因为咧，佢好多空间咧，俾你透过佢讲嘢里面咧，就识得更加多嘢嘅。咁我开九吹廿四咧，我系嚟学大家啲嘢嘅。调翻转，即系因为我发觉人啊充满盲点嘅，即系你识得几多嘢啫，一个人，即系普通人啊。咁所以咧，有时候我喺靠喺度咧，听到唔同嘅睇法咧，同埋我 read 到一个思维系谂啲咩咧，即系令到我谂嘅方向同埋嗰个网状咧，就更加立体好多嘅。 表述1884日本人 Michael Mac 集总已被颁博士 Hugeland 岑总慢慢系俄罗斯攞咗个学位。 哦 ，OK， 集总啱啱喺俄罗斯攞个学位。哇！呢、這个世界咧，成龙又系博士，韩生又系博士，之后咧，你嗰啲学位咧，真系可以嚟冲去厕所或者敏屎都得啦，我觉得。 奥运会最近香港汇丰排队排到傻呀、！Philip Bell， 请问探长对隔离台长梁生有何睇法、意见？进阶 block 搞咗佢算啦。 哦 ，OK。 叫梁生。 梁生啊，梁锦祥啊，你问我点睇法啊？你真系问得好啊！我同阿监制咧都同一个睇法咧，觉得呢人读咁捻多书咧，其实系咪读书多我唔知啊。因为佢成两日咧就俾人觉得佢读好捻多书啦，睇咗一本书睇得好捻快啦，即系你读屎片好过啦，你读咁捻多书把捻咩？即系连你身边嗰个人咁捻有问题，咁捻蛊惑，咁捻伤害香港，咁捻多历史，咁捻大话啊，你都仲系死心塌地喎对呢啲人，即系话呢啲人咧，佢读咁多书咧就并唔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有自信，仲令到自己咧。是细嗰只蚁啊，因为佢隔篱嗰个巨人啊，我觉得即系呢啲人咧死咗唔捻低可怜嘅，真系，即系唔系真系死啊，即系意思系，即系呢啲人，即系注定失败啊，即系总之咁讲啦，即系枉费咗佢嘅人生啊，我觉得简直系。 何俊成知道啊？你是只哪狗？ 喂，唔好同佢搭爹啦，不如。即系佢都嚟嚟去都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嘅，即系衰捻个机械人啊！机械人都 creative 过佢啊，真系。 David 银行好似系有一元存款就会借4元出去，类似系咁按何俊成日本人说你斯之那狗，夏虫不可与冰畜生小对。去接俾人围的十个辅警，何俊成保总中国之那五毛九，再窒到了。Hugeland 啤梨郁文水平五岸青白军浪 block 咗只三毛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台长对啤梨晚报有何睇法？ 我点知啫？ 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我点知台长对啤梨有咩睇法啫？你真系好笑啊！即系我系唔会，我唔会知噶。佢系咪讲隔篱嗰个台长啊？你我冇呢、這个唔系台嚟嘅 ，sorry。嗱，九吹廿四唔系一个台嚟嘅， 佢係一個 YouTube channel 嚟嘅。咁YouTube channel 呢就係、是、個 channel 就叫Stage Tube 呢個 channel 個名。咁 Stage Tube 呢，如果你大家有睇9724嘅尾版呢，就會見到Stage Tube 跟住寫住呢 Hong Kong Independent Music Platform 咁樣嘅。咁係咁樣一個咁嘅 platform 嚟嘅。咁但係呢似乎呢香港已經唔存在 Indie Music 啦。sorry， 存在 indie music， 但 indie music 嘅 platform 咧已经系冇市场噶啦，即系开嘢都冇人睇噶啦 ，band 啲 band 又有自己嘅 channel 噶啦，咁所以咧佢个历史站已经过咗去噶啦，咁但系我就继续营运紧呢个 channel， 但系好多人问我咧系咪冇搞噶啦，咁但系其实就系冇搞 music 嗰 part 啦，因为搞都冇人睇，我曾经咧都好硬颈咁喺度搞过一啲音乐嘅 program 咧。但是长期都有得两三位数的收视率呢，於是乎呢，咁我发觉市场是选择了我是讲这些其中我生活的一 part 嘢，就是政治时事的嘢囉。咁啊求其喺度乱咁讲都有五毛走入嚟嘅，咁啊证明咗当中嘅成就啊，即係话过咗300人嚟讲到一个成就啦，咁样囉。咁所以因为好多新嚟嘅朋友呢，即係觉得好大惑不解嘅，点解咁得意嘅呢，又唔係一个台就得你一个，即係个 channel 得好多节目，但係都係其实都係同一个人嚟嘅。即係开士多捧汽水又係你去包装分包又係你收钱又係你咁嗰啲囉。即係因为我老豆係开士多养大我嘅。咁可能我就因为咁嘅影响呢，我都鍾意咁样做嘢囉。 阿永宇最近香港汇丰排队排到傻啦、，Philip L， 请问探长对隔离台长梁生有何睇法意见？进阶 block 搞咗佢算啦。 有一个扑街，有一条会怪啦吓。 上次咪 block 咗咯，有人投诉咗佢咯，又嚟啊！ David 銀行好似係有一元存款，就會借四元出去，類似係咁按何俊賢日本人說你師之那狗，下從不可以兵速生小隊，去接俾人圍的十個輔警。何俊賢嗰種中國之那五毛狗，再窒到了。Hugland Kelly 鬱文水平五岸青白軍浪 block 咗隻三毛。 嗱，我想上鏡。喂，走啊 ，Nana， 唔啱你啊呢度。哇，系咁，等阵先咧，嘥少时间嘅。我唔知系咪同嗰个五毛有关啊。我见到呢度咧，好多人嘅留言都被封啊。 消息中之日股汇丰已承担一大股东，横空屌又有国内咸网炸板。Hugland 凉粉长轨道五行，温神旺厅依边心平气和啲，比较适合做住野厅。成日爆粗屌，其实听到攰。Philip Haha， well said。票数1884日本人都系中国人，横空今晚啲之力。份先 ，BB 爆音六日中之在香港汇丰用来走之往外 ，Carrots Y 熊猫攞几多学位都冇用，一样又咪猪咁蠢。HPY 长咁即系好俾面你、哦。姓 J 礼拜二俾人炸到要去 Facebook 做 live， 搵信王奶奶今晚咁冷静嘅。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呢个系 Indie Music 台，拇指向上。 喂，咁我有啲唔明啊。咩城寨禮拜二俾人炸到要做 Facebook Live 啊？咁我哋呢啲梗係不足为患啦，嚟嚟去成就最劲都係得300几人，人哋 Live 都有成就有冇2000啊？起码啦， 唔知啊，1000-2000噶，佢哋都话劲噶。 咁佢俾人炸都死有余辜啊，系咪？咁多人听，即系我意思唔系幸灾乐祸啊，即系话你作为一个金主，系啦，你要搞嘅，梗系搞人多嗰啲台啦，有乜理由搞啲得几百人嗰啲啫？ 呢啲真心啊，呢啲 系嘛？ 安娜做 咩 嘢 啊？ 安娜， 唔知 啊。安娜 ，Vincent， 我记得你喺节目话过有机会讲 Channel V 啲嘢，好似到而家都未讲。Hugland 探长，嗯，好屌五毛啦！我经验五毛系可以讲道理嘅，特别系翻墙嗰啲。其实好好奇外边事，对外边嘅嘢好多都唔知嘅。我就会好耐心转发佢哋，都好成功喜剧收场。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我系新嚟噶。 喂 ，Hello Andy， 你而家先话新嚟嘅，同你倾咗好耐噶咯已经。喂，咁啊 ，Hugland 就指住你啦，你不如换咗交换咗email 啊 WhatsApp， 咁你慢慢同佢倾好冇？ 六皮子探长，惹来咁多五毛噶，写日台长嘅神秘之夜系经典，非常有趣。El Nami 举报咗华中散布仇恨言论，佢太烦。六 Melo Melo 讲到学嘢 ，X 债债主都教到好多嘢。老萧成日讲下讲错字讲错名，又自己喺度笑。六 Melo Melo 老萧今日讲到话可以上深圳开会，我都打个突。真系好讲唔讲，搵信旺城寨寻晚个 live 过万。 嗯，系咯。继续。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第一次听你呢个台啊嘛。 多谢啊，系啊。 Kelvin Ru 城寨呢两日 live 好劲。Dan Chow 你食嘢睇到我好肚饿，舔舌头嘅笑面。Ultraman 数九十六年咧都精神晒，梗系想食嘢。 Nana 呢排真系精神喎，舐下个羹，我真系舐嘅喎。佢中意啲奶味啊，俾 cream 去。佢最中意 cream 啊，同埋咧，佢今日咧咁冷静咧，大家话佢咧，原来佢食晏昼食咗好多猪手啊，系咪猪手嚟噶？个汤嗰啲咧， 系啊， 系啊，食咗好多啊佢，因为跌咗一嚿落地咧，益晒佢啊。哎呀，总之我食剩啲 cream 啦。 唔好俾佢。 佢又唔会屙烂屎嘅喂。嗱嗱，饮埋呢啲。 食死 佢。得啦 ，thank you。thank you， 佢都走啦。喂，咁啊，诶，而家都一点几啊，哇，黐线嘅，真系仲有308人咧。咁我讲埋个 agenda 啦。咁啊，仲有 因为 话讲 嘢 谂 到 啊，系啊。其实咧，呢度有冇法律界的朋友咧，或者熟法律嘅朋友咧？我想问下咧，耶稣唱圣诗系咪可以驱赶或者可以打鸠嘅咧？定系可以？有豁免嘅咧，即系唔算非法集会咧，因为我喺现场听到个消息咧，就系话原来传道咧就系、是、不构成非法集会，因为咧香港宗教自由，咁宗教嘅特色咧就会有一齐唱圣诗嘅传统，咁所以咧唱圣诗就唔属于非法集会，系咪真事嚟嘅咧？我真系想知啊呢样嘢。咁咧假若咧系真事嘅话咧，咁我真系好呼吁咧，即系。一般教会冇一啲 choir 圣诗团，又甚至乎冇入到 choir 团契，即系 choir 即系嗰个唱诗团嘅朋友咧，就尽量多啲出嚟唱圣诗。原因咧就系嗰日见到睇片咧，有班唱圣 Hallelujah 嗰班圣诗团咧，又识得和音啦，音准又唔错啦，又训练有加啦，仲几悦耳嘅。咁佢唱到咁啊，啲差人已经好辛苦啦。咁假若你一啲咧，即系嗰啲好 amateur 同埋走捻晒音，唱惯 K 又走去唱卡拉 OK 咧，嗰、那个威力咧就的确系成大五倍啊，担保啊。因为即系我听到嗰班即系睇片嗰班 choir 嗰班 choir， 我觉得又几好听，点解差佬咁辛苦嘅咧？咁样咁，但系如果既然佢咁都辛苦嘅话咧？即系你唱埋啲广东话嗰啲圣诗咧，个威力我谂七倍啊，起码都七倍以上啊！即系例如嗰啲有只赞颂赞你哈利路亚， 仲赞你阿呢路呀嗰啲咧，好捻难听噶嘛呢啲，即系唱咗广东话之后，嗱呢只啲音都啱啊，有啲更加唔啱音嗰啲咧就系、是、高登音乐台都有录过一只，嗰只叫咩啊？大家可唔可以提供一下？有隻好强力嘅圣诗咧，即系听亲都想死嗰只系边只歌咧？有冇人提供啊？ YouTube 你好探长 ，Hello， 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 ，Hitland 宗教自由保护， 两 信王差佬唔敢打，我觉得只系因为基督教会后台劲 ，OK，YouTube 1884反或者大佬，我唔系五毛呀，Hitland 全教合法真善嚟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以后可以搞圣诗团啦 ，Carrots Y 红猫多人听咗。我申报先，是我是早排听灵异嘢才知有探长这个台。 哦、okay, 我想也有小部分人士和我一样，识到你我也好开心。 喂，多谢 你。 你 的理论见解也比其他台特别，还有那只 Lola， 你一路做节目，佢一路咿咿呀呀，好过瘾，喜极而泣的表情。Jack Music MB 邓模式，真是。快必嘅路小教会就系咁组成。 Okay. Of cool, 尤其6月12号，香港好多网台都受 DDoS 攻击，香港 Anonymous 都开始做嘢炸中国驻驻俄国领事馆官网。 Okay.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揾埋佛教念经。Hitland 法轮功街站就系靠宗教自由法保护。 六 Melon 呢一排乜台都有人搞， 搵 信旺。不过呢一两日听到洗晒脑、 嗯， 已经识唱咗首圣诗。 Okay. 下从不可与边个入唱圣诗。有申请到集会，差佬批咗噶。 哦，假如唔申请集会都要照打噶啦，系咪咁咧？我想知道。我呢、這个即系我喺度呼吁咗咁耐咧，都冇一个法律界人士答我咧，咁即系证明咧，即系呢个台冇乜法律界人士啊。城寨应该多啲啊，城寨高贵啲，因为。 Jack Music MB 主能够尹信王主能够大年初一今晚睇片都有人唱圣诗，曾 Jeff 念佛机 CY 控哈哈眼睛紧闭嘅笑脸 Clam Lam， 其实啲五毛都好可怜，成世人都只可以葡萄人哋生活，又俾国家控制住，到老咗都唔知乜嘢係真乜嘢係假，真可怜。 Worthful 唱 Screamer 黑竟仲崩溃，喜极而泣嘅表情。 喂 ，Screamo 系乜嘢啊？有冇人可以？嗱，如果有人整条 link 俾我咧，我即刻播出嚟，大家听下 Screamo， 睇下可唔可得过先。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可以申请法轮功团去念经吓啦。 但系法轮功团念嗰啲经难念啲啊嘛，可能系梵文噶嘛。咁但系咧，唱广东嘅圣诗咧。一来个惊吓程度高啲啦，二来嗰个又易入口，即系唱到啦，起码我哋叫做系咪？咁啊，仲有其实啊 D K Lam 咧，即系你讲嘅又完全认同啊。其实所有俾共产党洗过礼嘅人咧，尤其是冇得选择一出世就系生长喺共产党嘅朋友咧，我真系非常之同情，同埋即系感觉都遗憾嘅。咁但系第一。我感觉到佢即係觉得可怜同埋遗憾呢，即係我冇义务去讨好佢哋啦，第一冇义务要接受嘅，咁唔係代表我有同理心呢，我就要为佢做啲嘢嘅。其实我哋已经为緊佢做啲嘢㗎啦，即係其实法轮功就有天灭中共啦，咁我就有灭共救地球呢、這个 slogan 嘅。咁所以我哋做緊嘅嘢，做緊嘅一切反共嘅所有嘅 activities，都是有同理心底下呢，希望令到一班五毛呢有个新生活可以过到嘅。但反而呢，我最撚歧视呢，见一镬屌一镬嘅呢，就算死咗都要鞭尸嘅呢，就係嗰啲攞緊外国护照但係呢就觉得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嗰啲人做嘅嘢係错嗰啲扑街。即係梁岳华嗰类呢，老美呀，即係享受緊加拿大嘅新鮮食品，享受加拿大的安全食品，國家安全，同埋享受加拿大的空氣同埋福利。啊！屌老尾，走去做五毛， 食屎啊！呢啲人真系要打柒佢啊，死紧都要掹出嚟打啊！真系，我永远唔可以原谅到呢啲人，因为佢有得拣，佢有得拣唔讲，佢有得拣帮助香港嘅民主嘅发展，佢有得拣声援香港嘅同胞都得噶，但系偏偏咧就做捻咗奶共狗，喺攞住人哋嘅福利底下咧，就喺度打击香港嘅。追求民主自由的后生仔或者所有的香港人，你是不是扑街咁家产啊？呢啲啊，又开始有啲Siri 嘅障碍啦。啊 ，Jason Chan 好似都未见过你留言咁啊。但又读唔到喎，咁咪人读啦。个探长之后咧，睇下试下得唔得先。成句读唔到，咁咪人读啦。Jason Chan 就探长，我系早几日见到无奇不有 Gary 同王 Sir 上你个节目，先至开始追听翻我嘅节目嘅。我本身听咗无奇不有，而家又可以多个探长讲社会嘅事去听啦，又可以多个角度去睇呢个世纪，支持探长节目。喂，多谢你先啦。其实我更加希望咧。你睇佢嘅开箱片啦，同埋我播歌嘅音乐啦，就叫做怒火探歌嘅。咁九吹廿四唔系Stage Tube 呢个 channel 里面咧，有灵幻、恐怖、悬疑、社会奇情，同埋伦理悲剧，同埋怀旧音乐，同埋音乐通识。集咁多个啊，仲有最紧要个就系 indie music， 鼓励创作同埋中乐嘅节目。哇，谂下香港有边个台有咁多元化先？真系自吹自擂嘅，纯粹你俾我开心下好冇？ 阿韵如果日系买个保险，保住班同行者，唱圣诗团 ，hold cat 专能够。搵心旺景犬听圣诗壮神痛苦，应该唔系因为人哋唱得难听， 点解咧？ 即系好似睇僵尸片， 魔鬼 啲僵尸见到十字架同阳光感下，从不可与冰城寨高贵啲，因为会费贵啲。 David 好多网台主持都系响外国撑中共，但又死唔翻大陆。C.K. Tom J 在外国华侨，很多是你讲的人。Hughland 有个加拿大港产前港英纪律部队高官自干五毛，我用四年耐心招呼到佢林林林。 哇，咁劲，屌你妈自吹自擂，学谂马老烧啲嘢。 Vincent 旺港同胞，依度好多人话 HK 人唔认同胞噶，但我觉得认唔认同胞系作 我真系要 stop 下你啊！咩叫同胞咧？你知唔知？香港人同香港人先至叫同胞啊！同胞唔系解大陆人咁解 ，OK？ Vincent 旺港同胞，依度好多人话 HK 人唔认同胞噶，但我觉得认唔认同胞系在于我哋啲人点做咯，质素低。又话系同类，点会认啊大佬？是 Y 控探长得好啱 ，Victor 是出今晚太多人啦，做到 Siri 过炉死啊 ！Look 劈裂我都系听无奇不有同王 Sir 而认识探长。Tom J 你个台超过十年同女王一起， 十年啊，系啊 ，Stage Two 啱超过十年啦，五月就十年啦，心水清啊！边人有你咁心水清噶？但系女王我都系识佢六年啫嘛，系咪六年？系啊，六年咯。不过印象系好奇怪嘅。 More of cool screamo music enjoy https 斜线斜线幺 two dot b e 斜线 h r 零 v u x z k c。Hughland 毒色系我强项，心得 p a i r water 精髓 ，Andy just say remix， 觉得郭文贵系唔系喺呢个游行嘅其中一个金主？ 我谂呢个游行有金主嘅咩？用咗啲咩金咧？请问林国佢有啲咩 sponsor 啊？反而嗰啲占领啊、买水啊、买只帐幕啊、买头盔嗰啲就要金主啫。咁游行点会有金主呢？咁要你解释下你嘅见解啦，真係要。 好，听下推下歌先。咦，不过唔得，我推咗歌，个节目就俾人哋侵权噶。咁点算咧？哦，呢啲 heavy metal 嗰啲歌， 呢啲系 emo 嘅另外一种嚟噶。 哦。哦，你叫人哋点样唱啲现场，你都唔 practical 嘅啲嘢，重作啊 ！Owen， 你做咩弹弓手啊 ？Hugland， 你见我五拍剧偷就知我高班，因为睇得准冇乜嘢惊喜刺激到我。Jack Music MB。鄧模式 Jason Chan， 如果你用 iPhone 可下載 App 叫 Casts， 可以重温舊節目。老虎下要聽無火探歌先 Once and Wong， 好似車道話六四唔係中共問題，李骨唔會想殺人。YouTube 1884正係記得以前翻間教會要跑數大人翻， 咩 唔大人會屌 ？Jason Chan 謝謝探長介紹。我会尽力睇齐你嘅节目，我刚开始学习摄影同拍片，听到你个日后开摄影节目，但冇咩人睇，好可惜。希望你日后都做翻这类节目一两集都好，支持探长。 嗱，其实咧，我多谢阿 Jason 啦，即系见你新嚟，讲多少少啦，即系我营运呢啲咁嘅channel 咧，系好痛苦嘅。因为你一成日都讲钱啊，叫人交月费啊，即系呢啲就好鬼好懦嘅，即系因为我有个独奏咧，俾某个台嘅女主持影响到啊，即系佢一见到佢以前服役嗰个台咧捐钱咧，就话人哋黑钱啊，即系真系好难听嘛，黑钱。咁我要面皮咁薄咧，我又唔会绝对唔会黑钱嘅。即系我摆啲拎出嚟咧，就希望大家 sponsor 呢个节目咧。有时有嘉宾嘅时候，请我食饭啊，剩啊。咁有时咧，就甚至乎咧，譬如有嘉宾嚟，有时啊，多数都唔使嘅。咁你哋嘅 sponsor 咧系唔够请食饭嘅，因为而家食饭都几贵噶嘛。咁我都冇所计较嘅，但只不过咧，即系叫做一个 chat room 咧，大家喺度 chat 嘅时候咧，就我个气氛咧，我就希望想同人吹水嘅，因为我。自出娘胎咧，都中意摸打嘴，不停咁问嘢啊！我家姐男朋友咧分手都系因为细佬太多嘢问嘅，曾经咁咧就呢、這个机会咧就是、有咗科技之后咧，就令到大家可以你又讲下你嘅见解，咁我八卦下你讲嘅嘢啊，即系唔识嘅嘢可以学多啲啊，咁样吓、啊、知道而家有咁嘅技术咧，简直求人得人嘅时候咧，咁我又觉得即系如果大家当倾偈个模式咁样。即系当你去租一间酒吧、租一个地方或者食餐饭都要夹钱，唔系次次我俾晒噶嘛。咁啊，基于呢个情况咧，我就所以唔介意你哋 sponsor 我呢个 channel， 咁令到咧，即系我可以即系有时想开想唔开之间，我都选择咗开啦。因为好似有啲人等紧听咁样，即系呢个纯粹系一个自恋嘅感觉嚟嘅。咁如果嗰排长期都冇人 sponsor 咧，咁我就会可能会做第啲嘢。即系就会松懈少少，因为觉得有冇都有冇得听，又唔系只系得你听，屌唔使钱，大把地方有得听啦，他人啲嘢嚟睇都得啦，系咪？大家都 download 人啲片都惯常咗，唔会有呢个心理压力啦。咁所以咧，亦都系随缘咯。即系如果好多人支持嘅话咧，我就因此就会开多啲，就唔存在为开而开嘅，因为我如果唔使翻工咧，我成个月，譬如今个月我半失业状态咧。我都可以开到计埋今日呢个礼拜都开咗成六个 live 啊！咁但系平时咧 regular 一个礼拜一个 live 就梗噶啦，咁样咯。喂，好啊，好啊，唔该，吹喇叭， 你吹啊， 好啊。 夏虫不可语冰话，咁又关国民贵事？佢今次都系抽下水啫。Owen Wu 中共系讲同志、啊。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因为海外都有好多关于反送中嘅活动。Tom J， 那已经很久，你还记着 Stephanie W， 我好耐之前系城寨听夺命 loud 就认识探长，终于的起心耳朵你 live chat， 喂多谢你、啊、 你好搞笑及 funny music 台都有耳朵过、原来活动几好睇，富山矿呢一排太累，又游行又金钟。要瞓啦，八十八。 好啦，早唞啦。咁我諗大家都攰啦，係嘛？因為我覺得發覺而家開始留言都慢咗，咁唔好夾硬嚟，大家要瞓就瞓啦。咁我因為我幾肚餓，又好頸渴，同埋個人好亢奮，因為有五毛搞咧，即係第一個經驗啊，所以咧我都未眼瞓住嘅今日。 And he just said remix 六月九号晚有两个大陆大妈喺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唔知用意如何？ 因为个版图咁大，我就见唔到有两个大妈咯。咁你又可以讲下你嘅经验啦。嗰两个大妈发生咩事啊？咁可以讲俾我听啦。咁同埋。而家人数啊，真系阿、啊、华中系俾人 block 咗啊，亦话系佢真系应声倒地咧，因为而家跌到落291咁样咯。哦，阿、啊、大妈同差佬嘈咁得意，几好笑、啊。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同差佬嘈，搵信旺其实占旺区都有呢一啲大妈，冇乜嘢。 嗯。其实在占旺区的时候呢，我成功说服了一个大陆仔，由原本想走去拆了人家那个神台，在那里闹神闹鬼，后来呢我看电视见到他被人拉了，他不是因为拆神台拉，他是转了态变了占旺人士，即是against 差佬这样。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傾的，某些人问题是很迷茫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样，就直接用自己的情绪觉得阻住过马路，就在那里闹神闹鬼这样咯。 校运会某台除了会费，即场还要付金100元起，不停地打埋落即时通讯道。 哦 ,OK, 哪个台这么精彩啊？ 李业成好想知口吐血那位年轻人现时怎样。Victor 是出外股，好多人 report 咗华中。 Oh, okay. 菲 律宾、爱尔兰系六月十五号都有游行支持香港。Oh, yeah. H P Y Chan 我都系 F B 睇过，但可以问快逼。 系问乜嘢？我又唔知道你讲紧乜。 即系话 唱声。哦 ，OK， 咁啊系啊，吐血嗰位年轻人咧，到而家都冇消息嘅。咁大家有就喺度通知声啦，即系节目完之前，唔系节目喺九吹完之前。咁另外就系、是、DK Lam Lam 都阵亡啦，系嘛？好啦 ，Hugland 有个女人仔真香港人，同差人讲道理，结果俾差佬三尺打咗一枪。Jason Chan 借借定模式提供下载资料，双手合十。 喂，那个差佬真系冚家铲嚟啊！屌，完全系一啲同理心都冇嘅，即系射人只脚都好啊！你想 stop 佢啫，你想 stop 佢射上天，佢都走啦，系咪？咁冚家铲到咧，即系觉得如果朱经纬都一碌半碌啊嘛，错咗。我谂嗰个扑街黑警咧，如果唔系大陆人嘅话咧。起码坐三碌啦，喷胡椒嗰个起码坐两碌啦，射人只眼嗰个十碌啦，打到呕血啊，全班坐七碌啦，起码都啲老尾。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希望口吐血那位年青人无事。Bowen Wu 系你旧拍档个台 ，Gets 富好真果。啲废路成日话班学生收钱做嘢，讲真。试下叫佢哋收下钱，企向前先挡子弹，好唔好？ 因为嗰啲废佬，你唔肯使理佢啦。即系连基本啲废佬咧，连啲学生系咪收钱做嘢都观察唔到咧。佢叫鸡嘅时候叫个男人，佢都唔知啊，一定系同一样人嚟嘅根本。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系啦，同差人讲道理都俾射。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疑惑嘅表情。 系，喂，咁我继续进程咧，因为好多个钟啊，即系因为成日都有人话咧，你嗰啲节目少人听啊，抵你死啦，咁 Q 长死唔断，你又磨烂只咁样。咁好，快啲。咁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钟啦，起码都。咁咧嗱，又系喎。 选特首嘅选委咧，嗰几廿个人咧，我见到个名单咧，即系嗰度都好多界别噶啦。咁但系系人都估到啦，社福界、法律界呢啲，梗系全头全部系想去走啦。咁但系当时佢落去777票咧，其实嗰1200个选委系咪好似？咁你除翻晒呢啲咧，咪就777咯。即系其实佢哋压力咧系有限。只可以做到15分钟置顶嘅新闻都冇啊 ,10 分钟我已经沉咗底啦。咁所以即係佢哋都有一个表态，同埋係将来俾人以为睇到佢哋究竟有冇鬼呢，呢班社福界啊科技界啊，唔係科技界好似冇添啊。即係总之呢啲 record 呢而家有晒 archive 呢，咁就睇下佢哋嘅睇下即係係人係鬼就睇下呢幾百個係咩人啦。咁我睇嗰個新聞當時呢仲未 update 嘅，即係可能最尾可能超過呢啲界別嘅。咁如果真係咁巧777以外嘅全部都係要佢下台嘅，咁就真係 so go set 啦，即係一票都冇多到啦。咁另外呢，第二呢就係、是、當你問緊民建聯，即係嗰啲建制派嘅民選議員究竟怕不怕下次选不到的这样。那么大家真的一定要提醒家人，或者你有些平时成日都跟他打嘴炮闹交的建制派人呢，而又有走去游行或者有屌两句的，就希望大家不停地提下他呢，当下次选举年的时候呢，假如仲有这些分子走去选民选的区议员的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呢，就大家要大声疾呼咧，嚟喝一喝佢，佢屌你系咪人嚟噶？输打赢要噶？有份就出嚟游行，又喺度话而家又投翻个票噶？啊咩冇办法啊？咩冇计啊？咁样实遇咗有呢啲人噶啦，咁你当头棒喝，屌捻到佢怕就啱噶啦呢啲。因为咧，下次咧，即系唔好俾个港众啦，即系觉得呢啲人就死唔晒嘅，佢都有方法。虽然有啲蛇仔饼种嗰啲阿婶，佢咩都唔知嘅咁样。又下次都繼續投，甚至乎有啲街坊保障咧，你俾佢做嗰啲職位啊，唔撚知咩跳老母團嘅團長啊，幫佢 book 場游水啊，打羽毛球啊，呢啲冚家產為咗打波咧就出賣香港人嗰啲人咧，就你一定要提醒佢啦，同埋講清楚，喂上次如果過到或者過唔到，俾佢害撚死嘅香港真係，你仲邊有蛇仔餅種食啊？第時即係大家必須要用曬任何方法，好似今次69游行叫人去嗰种咁嘅决心同埋嗰种咁嘅恩皮嘅力量呢，去提醒下次选举年嗰啲人投啲咩票囉。因为另外一个好 sad 嘅传闻呢，就係话今次有份赞成过呢一个条例嗰啲扑街呢，佢諗住唔做㗎啦，諗住潜水㗎啦，諗住移民㗎啦，攞钱走㗎啦，标美会㗎啦咁样。咁如果係咁嘅时候呢，都坏唔晒嘅。新加入去 replace 呢个选举嘅竞赛嗰啲係咩人呢，大家可以先起底再支唔支持佢。即係例如郑松泰啦，呢类人啦，佢今次听讲佢都唔敢古灵精怪，因为太多耳目啦。咁究竟佢今次帮到几多手呢，係咪好似邝俊宇咁样走落地铁嗰度帮一啲后生仔解困啦，是不是好像高佬啊范国威咁样即係抢人哋啲旗啊示威啦、啊、是不是好像毛孟靜呢啲不停咁样不视而不舍咁样充当发言人同埋同人讲道理啦、啊。即係你懂得认得呢啲囉，即係有啲人话最认真民主党㗎啦。喂屌你真民主党，但点解你又唔真郑松泰呢，佢都系民主派啫。咁我当然都今时今日佢系民主派，我梗系唔想你又争埋佢啦。咁但系即係我觉得成日都分埋啲民主党嗰啲 ,ok, 你可以争佢嘅，老实讲你估我真係鍾意晒成为民主派咩。咁但係喺成个大光谱里面去到打仗嘅时候，即係希望大家包容返嗰啲认为民主党卖香港嗰啲人囉。佢点样卖香港呢，佢都唔会好似民建联咁投入㗎嘛，咪先。咁你不如嘥返啲精力走去屌嗰民建联好过啦，你可以唔投民主党嗰啲人嘅票㗎。但係你唔好喺打緊仗嘅时候成日反宣传㗎嘛。即係咁样你搵自己笨柒㗎咋，即係除非你係鬼。讲晒。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疑惑嘅表情，夏蟲不可與冰叫雞叫咗男人都唔知道，笑死我！我 係 Latit， 差佬就收錢做嘢。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對台灣選舉有咩看法？ 其實我唔熟咯。 時壞紅衫大廢佬，一自私，有外國護照但在香港揾錢。所以怕你搞乱咗佢揾钱而愚昧及无知，唔想用脑三内心恐惧逃避面对事实，所以找一些无稽藉口来掩饰恐惧。幻信王自由党有个区议员话拉队星期日去游行。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More of cool 车大妈有咩出奇？一有趁啲集会时，总有啲古灵精怪嘅人出嚟扮鬼扮马，引人注目。好似有啲亞叔出嚟借啲二屌戰旺啲後生仔，但有啲人勸下氹下佢，之後就調轉槍頭屌返啲差佬。其實查存在感Hugeland 下次五驚選五度，因為有 DQ 手頭門泛民五個人下從不可與兵 D 差佬用市民交嘅税買武器打市民。韋信王探長有冇同容議員傾過偈？Tom J 现在令母亲非常愤怒是新力量 Stage 2。 新力量之后为什么 skip 了、啊、HPY Chan 呢？ 灵魂恐怖奇情现今香港情况。 是啊，没错。喂，那容议员呢，我没跟他联络的了，但是呢我就有在他 post 那些东西出去耻笑下他的。咁佢又冇 block 我，又可能啲人又唔知佢讲乜啦。咁我，但佢一定知道嗰个系我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呢、這个咁嘅系统嘅所谓民主，即、就、系、是、立法会嘅民主成分，即、就、系、是、如果你有留意开，你都知道笑料噶啦。咁所以差佬用啲市民交税嚟打市民咧，咁啊正常噶啦。咁全世界都系噶啦。咁所有暴动啊，或者黄背心啊，嗰啲人都系啲差佬都系用纳税人啲钱打翻佢哋噶，咁所以，但系法国你可以用选票惩罚佢啊嘛，咁但系香港就唔得啦。咁 Hugh Land 咧，你喺度畅谈啦，即系佢话佢唔使惊，因为有 DQ 守门，咁唔通你咁就放弃咩？你唔好讲埋啲咁嘅嘢，令到人系啦，冇用啦，咩都冇用噶啦，屌唔冇用，你不如自杀啦。sorry， 即系话你真系听完我讲自杀就真系好 sorry 啊，即系唔应该咁嘅态度咯，我认为系。 Joyce Shanghai， 香港已经唔适合住落去。 咁你走到咪走咯，走唔到你都要撑噶，系人都知唔适合住落去啦。咁但同时好多人好中意香港住啊嘛，咁你咪就系令到。香港是適合你自己住為止咯，即如果你走不到的話，即一息尚存你都要做這件事啦，是不是？喂，那差不多了，那跟住就講警入校園有人講了啦，因為我又沒有這個第一身的資料啦。那還有是头先想复翻一个朋友仔，就系自由党啊，自由党都喺建制之中嘅鬼嚟嘅，建制派都觉得系鬼嚟嘅。但系佢大条道理、啊，自由党系真小人嚟啫嘛，即系佢想扯到尽，即系想剥削啲员工，剥削到尽，因为佢全部都系老板咁样，咁啲老板认同佢哋，咁样先至俾选票佢嘅啫。咁但系佢系最实际嘅香港仔嚟噶嘛，即系成班都系好实际 S 两栋咁样，佢为咗自己嗰一 part 去争取佢哋嘅利益而入咗议会，最能够令我欣赏就系佢真系够胆民选啊嘛，咁啊张宇仁嗰啲扑街，佢唔够胆民选，咪坐喺嗰度臭串俾人屌咯，咁啊但系田北俊点解相对少人屌咧？因为佢系真系第一个扑出嚟民选，咁你又唔可以唔佩服佢，即係你鍾唔鍾意一件事係咪？咁另外呢，台湾对台湾选举我就好肤浅嘅，我就係知道蓝绿两型啦， 咁我就系知道咧，而家中共同埋港共不停咁派子弹俾蔡英文啦，咁佢党内嘅初选又赢咗啦，咁同埋佢虽然经济上面好疏离，但系佢对台湾人嘅尊严咧，佢捍卫有加啦，绝对好过马英九啦。咁所以如果香港继续衰落去咧，继续港共搞到香港越衰咧，咁根本上蔡英文瞓喺度都赢嘅。咁我识系咁多啫，即系我又唔系瞓喺嗰啲人床下底嘅，即系你听底啲台咧好卵劲噶嘛，听到哇哇声啊！屌乜捻都知嘅，点解嗰啲人嗱啊谭志强我信佢多啲嘅，因为佢真系喺台湾做好耐嘢，读过好耐书咁样。咁但系有啲咩都唔系嗰啲咧，就第三手资料、第四手资料咧，哇讲捻到好似咧就住喺格兰海特大道咁样啊！好撚劲嘅，有啲网台主持，尤其是花生台嗰啲最劲，全球最强啊！ 时坏控 DQ 真系好难搞，其实有乜计 ？Hugland， 我系唱淡，系提出问题等你哋谂定点策。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蔡英文有机会连任。时坏控，我爱香港。所以要坚持等共狗收皮。Hugland 探长使介意自杀博压权利一种，例如安乐死。 系安乐死，唔知大家赞唔赞成咧？即系其实我又好赞成嘅，即系只要嗰条友，即系个法例睇下点样写嘅啫，即系好似写遗嘱咁啫嘛，即系咧最清醒。最健康嘅时候有咁嘅意向，而个程度呢病到咩程度呢，有冇意识呢，或者发现边几种疾病呢，即係可以好多 parameter， 可以好多细节俾你自己填，咁样好精心咁样设计一个好好嘅制度啊。我觉得係人类嘅文明嘅体验嚟嘅。即系我觉得而家因为宗教嘅理由咧，令到凌驾咗法律咧，我觉得系好唔文明咯。因为呢啲就系左交嘅病毒啦。即系你都唔系当事人咧，你唔知道人哋嘅痛苦底下，你就罔顾咗佢嘅感受而去觉得安乐死系犯法嘅。而有啲好有同理心嘅屋企人，去帮佢执行咗呢个安乐死，要坐监。我觉得真系好残酷嘅，其实呢啲同酷刑一样啊！觉得简直系即系坐监嗰个人，简直系即系无辜啦。第一就系、是，第二佢明知道要坐监嘅，即系譬如你掹咗人条喉啊，或者压住唔俾佢，即系唔透气，或者唔继续维持透气嘅机掹咗佢啊。咁但系佢哋啊，梗系话哇，我免除咧，有啲人咧就系谋财害命咁样，喂。你司法机关同埋刑侦同埋即系嗰种啲侦查部嗰啲部门，你要做嘢噶嘛？你唔系话因为咁样而冇呢啲咁嘅法例啊嘛？咁我睇过一个港产片咧，就叫做刘文医生啊。咁我觉得系吴耀汉嗰场啊写得几好嘅，即系因为佢好唔想自己老到喐唔到。咩意识都冇就死咗佢呢，咁啊好似阿梁朝伟呢带佢搵阿童爱玲啦，同埋请佢食油阿比呀嗰啲呢，即係觉得好大快人心㗎呢啲劇情真係。 Tom J. Take 嘢 Take 死最开啦，女我赞成开心嘅女人举起一隻手。 Okay. Hugland 赞成等同性婚姻，只要确保不涉及犯罪就得。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或者同七婆一齐自杀，个人可以成为香港英雄，未信支持安乐死。 嗱，你唔好乱噏啊 ，Andy， 因为咧，你讲得出咧就俾人话你打嘴炮噶啦，你真系，即系我觉得。呢、这个疑问嚟嘅啫，我觉得有啲人咧谂住轻生嗰啲人咧，其实就应该做呢件事嘅，即系例如，即系唔系鼓励啊，即系当写剧啊，即系如果你轻生能够做一件更加有意义嘅嘢咧，令到可以救翻一个香港或者救翻个国家咧， 即系你横掂你都有决心死嗰啲人咧，点解你唔咁样做咧？咁样咁亦都令我谂起咧，睇咗 Netflix 嘅新嘅 season 咧，都系有呢啲好严肃嘅生死问题，都可以一个好简单嘅事件咧，而产生成集个几钟头嘅剧咧。我觉得啲编剧真系好劲啊！即系大家可以睇下，而家 Black Mirror。新个 season 套套都个几钟咧，就睇戏咁啊！即系已经 Netflix 已经劲到咧，即系佢个多产，即系佢自己投资拍嗰啲个产量已经多到咧，好似香港上戏嘅速度啦，已经如果分开嚟上嘅话。 Mason 支持安乐死 ，Victor's veto message retracted。Miss Light 支持安乐死，活得要有尊严，意义先有用。Carrots Y 熊猫想安乐死的人，通常系连自杀嘅能力都冇。Hugland 最近有个外国女仔因间心理同苦医唔好，批咗安乐死。Tiffany B 绝对赞成安乐死。Elmi 安乐死系要好高度文明嘅国家先会有，好尊重人类文化。晚上翁有啲奇幻故事。你可以俾钱买个 package， 等啲公司可以帮你做一个邂逅。我觉得都应该有呢啲安乐死 package， 俾人揀一种自己鍾意嘅死亡场景同方式 fit music， 感受嗰种溫香流民医生。 肥仔，你咁年纪细都知道有套咁嘅戏呀？你系咪睇翻做呀？ Tom J， 你根本就更有保镖呀。Hugland 有套印度电影讲安乐死，好好睇。El Nami 外国女仔安乐死嗰单嘢系错误报道、哦、，BBC 都道歉咗、 哦。即系大家清楚啦，即系大家补完啦。喂，咁啊，我想问 Hugland 咧，嗰套印度嘅安乐死嘅戏有冇跳歌？就系唱歌跳舞啊，跳歌唱舞，即系噏得出跳歌唱舞，即系证明我啲意识都开始慢慢失去啦。 Hugland 雨中的请求 Gusarish 2010 Tom J 有钱在瑞士可以 哦，雨中的求情，你有冇答我有冇唱歌跳舞先？安乐死嘅时候 Hugland Chips W 哦，有啊，正啊。 More of cool 穷人草根根本唔可以安乐死，政府嘅医疗制度唔包 系。咁我相信呢，安乐死探讨安乐死嘅电影唱歌跳舞呢，都係个病人垂危之前呢 flashback 返佢以前嘅开心嘢，跟住先至断气咁样呢，好凄美㗎嘛，係咪咁样呢？又或者佢未出事颈椎未断嘅时候呢，原本一个开朗嘅人成日唱歌跳舞呢，突然间出咗事呢，就大家个反差好大，一系就咁。 Ultraman 数96，你睇台湾102岁广播人傅达人安乐死的铺排争取的过程， 哦、 很触动。 Okay. Hugland 跳歌唱舞，Hugland 个女角好索。 啲印度片条条女都索噶啦，系啲马佬话突突啫嘛，屌有大肚腩又周身毛，扑你个街，几捻黑暗啊！谂下印度嘅电影界。 阿温瑞探长，我是 ANG 表 婆 婆，我侄仔同我装电话转咗账户嘅。Hugland 制作质素极高。 OK， 咁你又成日话印度嗰啲高，咁 Netflix 嗰啲都唔好，即系高过嗰啲啩，起码啲 Kill 色啊，啲特技啊咁样。咁啊唔知你偏睇啦，成日讲印度片，成日吹奏。咁但系其实印度片咧。即系佢系高，但系我觉得唔系最高咯，真系可能我睇唔惯啦，啲色真系好核突嘅，通常都。 Hugland 个男角好靓仔。 O、okay, K， 我怀疑咧系咪印度人嚟嘅咧？成日吹奏印度片、哦。喂，咁啊，你啱先答我啦，唔答都得嘅，吹下水啫。喂，咁我今日咧要讲嘅话题咧，都讲晒嘅啦呗。啊，仲有。呢样嘢最后讲埋啦，我同阿监制咧今日一齐集体后悔啊！后悔咗咩呢？就系啱啱帮 store 啊， ezetore.com 啊，就帮呢个网站咧就订咗大量嘅饮品同埋少量嘅食品，咁啊送咗货嚟咧，今日先至发现咧，原来 store 嘅老板咧系撑法例嘅，系支持占中法例嘅， 反占反 唔系诶支持送中法例嘅，咁咧大家点睇咧？咁唔买都买咗咯，咁下次咧我唯有帮衬第二个政协啦，就系、是、HKTV More 啦。咁希望阿黄维基咧就唔好出声撑呢啲啦，正就咁咧唔使等我冇订买嘢，又要真系去超市买。超市嗰啲老板唔知有冇出声咧，真系今时今日咧，我觉得个取舍同埋抉择系好痛苦啊！真系咁啊，就就系咁先啦。咁啊，有人谴责啦。尹 信宏出咗啦，探长。 冇错。尹 信宏谴责你。 真系多谢你谴责我。 美信，我与不少长者经谈过，都希望可以安乐死，但香港无安乐死，他们都表示失望。Hugland 759。 我又想知咧，究竟香港有冇立法会议员咧？唔系耶伦咧，即系民主派啊，讲紧。因为耶伦一定不会涉猎这些咁嘅 issue 嘅，所以咧，假若有一个立法会议员，佢个政纲咧系寻求安乐死，或者唔系寻求，即系安乐死立法嘅议员咧，我觉得如果听头先大家咁讲咧，我觉得佢个机会都几大的，因为尤其是老人嘅票啊，甚至乎咧。连啲民建联嘅老嘢咧，佢都勾到个票过嚟。咁当然你论坛嘅时候咧，就实俾对方话你不道德咁样咧，又话你违反人性咁样去嗌够呢条口号咧，又话你除咗神之外，冇人能够控制你嘅生命嘅，连咁你都支持安乐死嘅话，香港市民点样信你啊？咁样就搞埋咁嘅嘢咯。 尹信旺不停有人响 HKTV MoPage comment， 闹佢唔撑白事。尹信旺，我估万必系会支持安乐死。Hugland 万必 系咁，万必就比较前卫嘅，同埋即系佢率性嘅，我觉得即系、就是、对于佢啲，因为佢真系讲得出咗一道嘅，即系佢，我觉得呢个议员真系唔错。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但系我估万必都唔敢辣安乐死咯，因为佢连喺众叛亲离啊，因为民主派里面实在太多耶伦啦。我觉得 HKTV 摩唔撑霸市都好过隔篱嗰间 store 去撑立法啦，系咪？咁一个橙一个金，同埋一个金同埋一督屎咁样嘅分别啫，即系我唔中意食金噶啦。但你冇橙俾我食，我咪食金咯，咁解啫，唔好咁绝好、啊，睇唔出你咁绝情咯、 啊。Diane Charles 托金主系内地背景啊！ 我屌，我而家先知啊嘛，拆咗个型，系咪先？喂，咁啊，差唔多啦，大家仲有冇嘢讲？嗱，不如咁，如果大家仲想倾咧，或者仲有嘢留言咧，因为个 time delay 嘅问题啊，我同时。讲嘢你听到嘅时候咧，可能几分钟啊，咁我屙督尿咧就翻嚟就再收成咧，收割啊，等等先啊，唔好走住，不过要走就自己走啦。 有冇人留言呢？有人话759喎 ，Hilchland 话，但系759冇得送货啊嘛，因为我住嘅地方咧，要行好多路先翻到屋企嘅，咁所以啲樽装嘢啊，剩啊，尽量都唔想买翻去咯。同埋咧，阿邓武识咧，听。屙咗咁耐尿咧，大家都知道忍咗几耐噶啦，系嘛？咁咧就阿邓武识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俾啲新朋友咧？其实我自己都唔知啊，点样可以一网打尽晒我录过嘅推歌节目咧？即系冇一个website 啊咁样，我都唔知道。咁介绍下，教埋我。 Ultraman 数九十六三个半钟，仲有250 题 分配 记 录。 冇错 ，And E Just Say Remix， 希望下次见到你。呢集做得好 ，Thank you。 永信和我开头都以为 Store 系台湾公司， 我以为本地添。 Only message retracted。Jason Chan 姐姐探长，瞓先。J J Lens 唔好远啦。永信和张超雄嗰啲应该就会觉得 Con 落死好残忍乜乜啦。鲍恩雷曼必在立法会立场几正义，用心坚决。Hugland， 我唔系印度人。 哦 ，OK。喂，咁啊 ，J J Lens 咧，如果你再想我讲咧，不如你打俾我啦，喺电话同你讲。因为呢真係实在太长啦，即係影响咗嗰个 archive 嘅收视喎，我驚。 Hugland 推介印度片係想网友提升水平扩大思想空间。Mason 明明安乐死係造福人群，但偏偏又咁无人敢提。Ash Music 早唞啦，探长。 再见 啦，肥。新肤色嘅拇指向上。 Thank you。 YouTube 1884 Sorry 探长，唔知 Siri 冇问句。Vincent 王探长，我逻辑冇咁你咁强，多谢你嘅 point 帮我思考浅肤色嘅拜托手势。 喂，其实咧你个逻辑冇我咁强，多谢我嘅 point， 咁我都多谢你欣赏。咁但系咧，其实强唔强咧系个方法嚟嘅，就我相信天生就有少少嘅啫。咁所以咧，你逻辑你一旦掌握到咧，你其实。去思考任何问题呢都会解决到比较多嘅问题嘅，即係有出路多啲嘅。咁我教又唔敢讲啦，即係只不过最入门呢就係你抛开晒嗰啲观念，就係你唔问点解你都会做嘅嘢，即係 why not 啊，即係有好多人因为个观念对呢个传统好抱残嗰啲人呢，有多嘢先唔問點解，你就跟咗先咧。咁嗰啲人就最戇鳩嘅。咁所以咧，你首先調翻轉嚟諗咧，你諗啲點解一定要咁啫？即係你問翻自己，我點解要咁做？如果冇 reason 嘅話，你從呢度開始諗就 OK 噶，好多嘢都解決到噶啦。咁所以某程度嗰個結果咧係獨立獨行嘅，變咗你好孤獨嘅，或者你講極嗰啲人都唔明，因為佢已經有預先嘅諗法，係痛苦噶。咁所以。即是你捱得到呢个痛苦呢，就即管可以即是用呢个方法去諗下嘢囉。即是你见到个世界唔同晒嘅可能会。咁当然梗係唔会觉得你咁样諗之后觉得啲警察打人係啱啦，咁嗰啲人就调返转啦。係即是你问啊流马车啲理由呢点解呢，即係好辛苦，因为呢种人就係、是、人都有呢个基因嘅可能，但只不过佢嗰陣嘢喺个面度咋嘛。 Joyce Sham 早斗探长、 oh. ，Good night。El Nami Hugland 兄唔系印度，都应该系中东人。Hugland， 我系人。永信王唔好开始聊佢啦。Selin Wong 后咧聊着。Our man Hugland 分人种就肤浅了。 Amen。 Kenny Chow 探长咁夜仲未瞓。 喂，瞓啊！你啱嚟啊 ，Kenny Chow。喂，咁啊，要 round up 啦，系时候，因为我要讲嘢讲晒啦。咁啱啱嚟嗰位 Candy Chow 咧，咁啊，希望你听翻 archive 啦。咁啊，又系好老土咁样咧，就要重新多谢嗰啲有份 sponsor 交电费同埋酒水嗰啲朋友啦。咁咧就有 Ultraman XO96 CY Hong Max Low， 希望你仲撑到而家啦。咁啊，同阿 Dilbert 啊、阿 Eric 同埋 Hilchland， 咁啊，多谢晒。咁仲有另外一位小草，唔知弟弟定妹妹啦，就系、是、识得利用呢啲相对方便嘅高科技，就系、是、QR code 嚟sponsor 咁样。咁 OK， 今日咧我都好亢奋啊！今日因为一来有五毛，二来破纪录，咁啊讲长咗少少，哇三个半钟咧，真系简直系疯狂嘅行为啊 ！OK， 咁啊就一仲有人留言，好读埋你两个就差唔多啦。 夏韵蕾星期日出来和平游行。 好 ，Hugeland， 我波网友 Bear Water。 哦 ，Bear Water， 好，咁啊。大家早唞，咁啊随时都会 live 噶，大家知啦，唔系净系星期四啊，而家咁啊星期四一定有咁解啫。好啦，拜拜。